嚴重危害中國關鍵基礎設施、機構和個人資訊安全，必須立即停止。已故英女王伊莉莎白二世的灵柩在本港时间下午从她离世的苏格兰巴尔莫勒尔堡移送爱丁堡的荷里路德宫，全程280公里，将会历时6小时，通过多个城镇，民众夹道送别。灵柩星期一在圣吉尔斯大教堂举行仪式之后，将会安放当地24小时给民众吊唁。伊莉莎白二世的女安妮公主将会在星期二陪伴母亲的灵柩前往伦敦安放白金汉宫，第二日转移到西敏宫，一连四日被民众瞻仰。今个月19日在西敏寺举行国葬，遗体将会移送至温莎堡的乔治六世国王纪念教堂下葬。天气方面，一股干燥的大陆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在晚上8点，强台风梅花集结在台北至东南大约3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台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今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局部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偏北风。展望今个星期持续天晴酷热和干燥。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中秋加凝聚爱。 每逢佳节倍思亲，总系喺月下，你会想起嗰个喺远方嘅人。喺中秋节月光飘艳嘅夜晚，让音符代替想念，听住歌，赏住月，让你同佢之间有咗超越距离嘅连结。祝大家中秋节快乐！我系音乐情人郑志成。 我是欧阳若曦，作为冠军职业赛车手，等我话你知乜嘢系驾驶嘅最高境界。一回旋处前要减慢车速，諗定出口同行车线，出回旋处前要及早打灯同礼让其他车辆，而喺螺旋形回旋处就要留意引导去出口嘅道路标记，见到有人喺斑马线上就要停车让路，开门落车前要注意附近嘅交通情况。驾驶嘅最高境界就系互礼互让，安全到达。 年当初欢聚于一起，笑说心里大志，但今天一别无尽期，要哭也无泪，情痴一句，啰嗦一句，盼会驱散愁绪。让丝丝关怀四方飘，爱心共凝聚，朋友不要泪水，人生本多失意，逆境终必退，紧靠着已是无惧。你可一起尽吐苦水，痛快的再共聚，但心中思念挥不去，盼终会团聚。朋友不要泪水，人生本多失意，逆境终必退， 紧靠着，已是无惧。你可一起尽吐苦水，痛快的再共聚，但心中思念挥不去，盼终会团聚。但心中思念挥不去，盼终会团聚，信终会团聚。 2000靓歌再重聚，又可以真系重聚啦！地点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啦，我系欧布拉欧瑞强。咁当然我哋好多时候都会有机会重聚，但亦都有机会分开咗。我哋今日咧2000靓歌有一个特别嘅主题嘅，咁当然喺所有呢主题曲出现之前咧，我哋有两位拍档咧，就系坚哥同埋阿 Vince， 就按 piano 同埋同我哋唱和音啊等等。不过最重要咧，今日我哋揾咗个老友记特别嘉宾 Miss Chan Chan。 Hello Albert， 你好啊。 系啊 ，Lisa Chan 陈洁玲是啊。点解咧？可因为咧，我头先讲过，有聚有时有离嘅。咁我哋有位老友咧，系香港乐坛嘅老友记，亦都全香港人嘅老友。就是罗文咧，原来离开咗我哋，我真系估都估唔到。我即系我 一年啊， 系20年喎，原来即系我啱啱，譬如话之前嗰一个月啦，听到之后系咩咁快嘅咁样啊？你觉有冇咁嘅感觉？ 系啊，即系嗰几年其实离开咗我哋嘅人好多啦，即 系 Roman 系其Roman 啦，跟住就 有啊， 跟住就。林振强 、 阿妹 啊，阿妹 啦 ，Leslie 先啦， 系啦 ，Leslie 阿妹系全部都系嗰一年， 跟住再隔咗一阵就詹叔啦， 系啦，詹叔又系， 即系嗰段时间系特别系，尤其是佢哋嗰几个系同我哋特别 close 啲，所以就系，但系 Roman 即系你话二十年，我都真系唔系好，即系唔系好记得， 唔系好记得， 即系计唔到系已经系咁耐。 好彩咧，就系因为。尤其是我就一路做电台啦，咁、都会经常会播佢啲歌嘅。 系 咁，所以一个即系离开咗好耐嗰个感觉系冇嘅，几乎冇。哇，20年即系我好 shock 嘅，即系好惊讶啊！原来真系时间过得好快，同埋好彩啊！真系好彩佢啲歌咧深入民心。 系 一般好多譬如有啲好出名嘅歌手，但系佢啲歌咧未必一定用深入民心呢四个字可以形容到。 是不是因为 Roman 的时代刚刚就是我们广东歌和电视剧主题曲最开始盛况的时候。 是啊，没错。 那所以他的歌其实就是陪着很多人的吃饭啊，是陪着放工啊，放学回来就是在个黐住个电视机就会看到啦。那同埋因为罗文、其实罗文的出道呢就是早期他是玩 band 的嘛。 是啊。 Roman and the Four Steps。跟住佢就去日本啦，跟住佢同阿肥姐又搭档啦， 情侣合唱团啦。 咁其实佢不停就即系未系有电视剧主题曲嘅时候，佢都系一个好前卫同埋一个好出色嘅一个performer。 但系佢一唱亲咧，我哋即系中国人或者甚至香港人嘅情怀嘅时候咧，佢就完全咧就真系 fit 到咧好紧要嘅。 冇错， 即系譬如话之后嗰啲电视剧唔好讲啦，嗰啲好多噶啦，一阵间咩家变啊、亲情啊、强人啊，嗰啲全部咧都系深入民心。但系最重要嗰只咧，即系我啱啱都问嗰啲后生嘅，我特登问。我如果有一隻歌是可以代表香港，你哋覺得呢、 你都是揀嗰隻係嘛？ 都係揀。我哋而家即刻唱一隻，要嚟做開場曲咧。 好啊， 《獅子山下》當然是真係一個深入民心的電視劇集啦。就我香港電台電視部咧，喺 N 年前已經開始咗呢一個反映香港市民心聲文化。的一个电视剧主题曲《永垂不朽》的《狮子山下》。 人生总有欢喜，难免亦常有泪。 我哋大家在狮子山。 餐下相遇上，总算是欢笑多于唏嘘。 人生不免崎岖，难以绝目挂虑。 既是同舟，在狮子山下且共栖，抛弃区分求共居。放开彼此心中矛盾，理想一起去追。同舟人世相随，无畏更无惧。 同处海角天边，携手踏平崎岖。 我哋大家用艰辛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港名句。 喂，一唱到呢段嘅时候咧，就谂翻起当时我哋辉煌演唱会啦。咁我哋好多时候都系呢只歌系做一个 ending 啦。 系。 咁啊，而家啊 Roman 就离开咗我哋啦，丁叔又唔喺度。咁亦都谂翻起朱镕基。 系。 因为系佢 endorse 咗呢首歌。 系啊，好多政要都系 endorse 一齐唱呢一首。 冇错。 我哋一齐放开彼此心中矛盾，理想一起去追。 同舟人世相随，无畏更无惧。 同处海角天边，携手踏平崎岖。 我哋大家用艰辛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港名句。我哋大家用艰辛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港名句。 這些歌呢，它不是自己選自己是代表香港的、即當然關於香港或者東方之珠、這些歌很多的、但是呢、大家市民的心中那種感覺呢，就是最真最直接。 我同埋呢首歌都經歷咗香港好多唔同嘅年代啦，同埋喺好多時候喺唔同嘅環境底下，我哋都會將呢首歌帶咗出嚟，咁所以佢就帶出咗真係香港人嘅精神。就算最近嘅防疫咧，我哋嘅 COVID-19， 咁好多時候我哋都好多歌手都係錄咗呢首歌啦。咁喺同埋好多唔同嘅一啲嘅聚會啊，或者一啲嘅 event 裏邊咧，呢首歌都發揮咗佢嘅精神。 你頭先講呢個 point 好緊要，因為我自己就好欣賞，亦都好珍惜咧呢一類嘅歌。咩邊一類咧？就係你頭先講啦，喺啲 event 啊，咁個 event 咧又唔係話普通演唱會唔係咁嘅，而係咧即係有個 theme 有個主題咧，想係推動香港人嘅心一齊，譬如話抗疫啦，譬如話就震災啦，即係 沙士嗰陣時。 沙士啦，已經不停咧有一啲咁樣嘅歌，尤其是呢一隻就代表作。即是表表姐啦，咁系实唱噶啦呢只。 我谂里边嘅歌词其实詹叔好似有一个前瞻咁样啦，即系佢好似里边嘅歌词里边系包容咗好多我哋点样去团结结喺个社会里边啊，或者人与人之间。咁而罗文唱呢首歌嘅时候，我觉得我唔记得咗啦吓，但系如果罗文喺 在世嘅时候咧，反而呢首歌 多數是他自己主場或者他 lead 的，但是因為 Roman 走了，很多時候我們尤其是我們經歷了阿輝哥、詹叔 的演唱會的時候， 你都記翻起我們做 closing 的時候，譬如 Francis、輝、秋官、姐，我們大家都在那裡講一些東西，記不記得我們講一些 東西？記得 最多人的那次就是阿輝哥榮休了，即系我哋咁多人咧一齐喺围住，即系成个红馆个圈啦，吓咁啊！ 其实已经系第几次了， 好多次噶啦，你辉煌先噶嘛， 系辉煌先。 但系荣休嗰次咧就系达拉斯啦，即系顾家辉， 都系一个好值得纪念。咁我已经唔记得咗嗰阵时，辉哥嗰阵系咪罗文？罗文同我哋一齐系咪唱咧？ 有冇 罗 文唱咧？ 有，一定有罗文。但系罗文系咪 finale 系咪呢个歌咧？我真系唔系好记得，即系要睇翻，可能要睇翻啲带。咁但系即系 Roman 又是一个 icon 咧，佢唔系净系一个歌手咁简单，或者一个乐坛一个辉煌人物啦。其实佢就将一首歌作为一个串联咗香港人嘅心，同埋佢嘅声音，即系呢个系好难得嘅。呢个系我觉得系香港嘅瑰宝咯， 系啦，当然啦，所以变咗我就算问啲真系好难得嘅问啲后生仔女，都觉得呢只歌咧系代表香港嘅，即系如果人哋有一个国歌啦，但系我哋香港有香港歌咧，呢只就系当之无愧。 同埋都系铁三角啦， 辉 哥、 黄沾 同埋罗文啦，呢个真系冇得倾。 咁啊，讲起阿罗文咧，当然我细细个真系细细个嘅时候咧，就先睇佢咧就喺好似 Star Show 系啊。 是咪啊？ 系啊！ 你嗰阵开始，你都好似 Tom Mix 未做。 咁我见咧，罗文咧，佢啲印象深刻咧，佢唱英文歌嘛。咁我好记得佢咧，就系好特别嘅地方咧，即系我到而家都仲系欣赏话一个成功嘅歌手或者一个 legend 系一个传奇啦。佢一定有一把好独特嘅腔，即系佢自己嘅腔腔声腔，就系、一唱就知道系罗文噶啦。但系嗰阵咧，我就觉得，咦，咁得意嘅？阿罗文用即系用少少粤曲腔去唱英文歌， 咁我就唔记得。 我有听 佢唱英文歌早期嗰啲，我就唔好记得。但系就 佢不过嗰阵佢已经唔系一对 band 嘅，即系 four step 嚟 嘅，一个人咧。咁我记得佢唱咩歌啦？ 唱咩 ？I who have nothing 咁嘅。 哦，有啲印象， 有啦。 一定系着啲薄纱灯笼袖嗰啲啦，系咪阔裤嗰只？ 系啊系啊系啊，已经嗰阵系兴阔裤 啦。我就记得佢有套金色咁样，成日都 薄纱嘅，即系睇到啲肉嘅。 系啦，咁然后个松嘅裤嘅喇叭裤咁样噶嘛。 系啊，真系其实好独特嘅，即系嗰阵喺芸芸一啲即系 band 界唱英文歌嘅歌手嚟讲咧，佢真系别树一帜， 冇错。 咁所以我开始留意呢、這、一个、Roman 啊，边个嚟嘅？我好细个啫嘛 ，Roman Tam 佢用 Roman Tam。咁当然啦，后来一唱中文歌就不得了。咁我就以前就细个有咩做啫？屋企追电视剧啦，追嗰啲系未有本地电视剧咁 金 仔，追咩咧？日本配音片集。咁佢第一出嗰陣唔知係佢之前有冇人咁樣用日本嘅配音片就有主題曲，咁啱就因為呢一個感受前程咧，佢劇就叫感受前程。咁咧佢就有只日本歌嘅，咁日本歌咧就係嗰個其中嘅劇中嘅人咧，去唱嘅。咁但係咧後來咧就 中村雅俊， 冇錯啦，中村雅俊好靚仔嗰啲高大嘅，而家都仲做緊嘅。咁但係咧羅文就唱咗個中文版。哇，好 hit 啊！好 hit 啊！好 hit， 真系好，因为点解呢一只歌咧系少有嘅，好励志 嘅。 我哋啲年青人咧，哇正！呢就系前情感受啦。 斜阳里，气魄更壮。斜阳落下，心中不必惊慌，知道听朝天边一光新的希望。互助互励又互勉，哪怕去到远远那方，前程尽愿望，只命百炼钢，泪下抹干，敢抵抗高山，攀过望远方。斜阳里气魄更壮， 斜阳落下，心中不必惊慌，知道听朝天边日光，新的希望。互助互励又互勉，哪怕去到远远那方，前程尽愿望，自命百炼钢，泪下抹干，敢抵抗高山，攀过望远方。少少苦楚等于激励，等于苦海翻细浪，藉着毅力自我志气，总要步步前望。少少苦楚等于激励，等于苦海翻细浪，藉着毅力自我志气，总要步步前望。 有冇印象个片头啊？阿坚哥同阿 Vince 未得太细讲， 未出世， 可能未出世。 冇啊！ 个片头咧就系即系好似夕阳咁喺个山头嗰度嘅，咁啊即系好似有啲广告咁啊，即系成班一字排成一字咁样粗上去，咁有个 silhouette 咁样，即系有个剪影咁样，哇好有型，有夕阳。 呢只歌系咪60年代定70年代？ 70年代，60年代我哋未有钟明哥啦。即系冇呢一挺嘅中文， 但好近嘅，应该70年代前嘅，应该系。 系啦，系啦。 啊，但系起码都差唔多有50000年噶啦嘛，呢、這个歌系咪、啊？好啦，我而家有同大家 confess 一啲嘢，我忏悔一啲。 忏悔咩？ 忏悔啲嘢就啱啱听完你唱嘅时候咧、我突然间隔咗50年，差唔多50年，突然间有个启发，我直情好惭愧。就呢、是、只歌其实我唱咗好多次嘅，但我我成日都唱嘅呢只歌，但我有一个字咧，我系完全读错咗嘅。我哋成日都以为我知道听见天边一光，我以为一光原来是一光，因为一光是不是几 make sense 嘅，因为一个字啊，即系字，即系知道听朝天边一光，一光新希望，系呢个我又觉得有少勉强嘅吓，呢、這个边个写嘅先？ 卢国尖。 sorry 啊，尖叔，呢、這个尖叔，我觉得呢个系。是，所以我成日都以为天边一光，咁我就成日 一江水，一江水， 一江个嘅咩啊？一江 一江又都勉强嘅，冇嚟一江希望噶。 咁但系一光都奇怪啊！ 即系希望系有个即系光。 我觉得天边一光新呢、這个，我觉得有啲可以。我如果佢要改呢、這个但系我真系咁多唱咗呢只歌多唔好都有100次，我估。但我一路都系一光。 冇嘢，人哋以为你懒，以为你懒音啫。 咁先死， 死死噶，系啊，一定以为你懒音。 咁先死。 如果我听你，喂，唔系个光字嚟，都系光啊。 系，但我原来系嗱，所以有时啲嘢咧就隔咗几十年之后咧，你原来知道有啲嘢系错嘅。 啊，好玩喎，咁啊，真系好，喂，好多时候都有，每一个人都有嘅，即系入咗脑，然后咧就以为嗰个字咧，好多都系咁样嘅。好多嘅，我好多隻歌都仲係咁樣嘅， 我而家唔會錯啦，因為我完全冇諗過，因為呢個歌，因為點解咧？冇諗，因為以前你熟咗呢個歌，你就唔會再 go through 嗰啲字啦嘛，咁咪背咗出嚟，咁咪知道天邊一光。 喂，有一隻歌你冇可能錯，你唔使睇噶啦。 咁乜嘢？ 就 hit 到爆曬棚嘅，即係羅文嘅歌 hit 到，即係 我哋女仔好少唱噶嘛。 試下就等你 miss chant 場就得啦。 唔係，我有唱過。因为点解咧？我嘅歌好中意，系因为我中意李寻欢嘅。我哋嚟一次啊，嚟。 唔紧要嘅 ，Miss Chan Chan 都系礼不虚发嘅。前奏已经带领我哋进入咗回忆嘅世界。 你记得罗文揭住个长袍喺度飞， 好型。 难得一身好本领，情关始终闯。闯不过，柔情蜜意，乱挥刀剑无结果，流水滔滔斩不断，情丝百结冲不破，刀锋冷，热情未。情到 永不知错，无缘分只叹奈何，面对死不会惊怕，离别心催阻，人生几许失意，何必偏偏选中我，挥刀剑断盟约，相识注定成大错，挥刀剑断盟约，相识 每隻人口的小李飛刀李尋歡真是禮不虛發。多謝 Miss Chan Chan 和 Lisa 跟我們演繹了，咦，女聲演繹我真是第一次聽， 是嗎？其實女聲是不夠男聲的不過我們用另外一個方法， 是啦，今晚呢就非常特別，全部呢應該都是羅文的名曲，千萬不要錯過今晚的二千靚歌再重聚。新聞後再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本港日前向广东省同深圳提出逆向隔离措施，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话，双方都希望成事，为香港市民带来便利。他话河套区检疫设施有大约4000间房，大约10000张床，认为可以作为措施的起点。本港要同內地方面討論工作人員是否接受閉環安排。對於內地下調入境的每日健康疫站名額，鄧炳強在一個電視節目被問到，目前同內地商討逆向隔離是否符合效益？他說要視乎本港同內地疫情發展，認為有關工作要盡早商議。鄧炳強又說，竹篙灣檢疫設施目前入住率大約70%，啟德設施入住率大約一半，如果有需要，其他方艙設施亦都可以隨時候命。保安局前局長李少光上月離世，終年73歲。今晚在紅磡世界殯儀館舉行安息禮拜，殯儀館外擺滿花圈，多個問責官員和政界人士到場致意，包括行政長官李家超、財政司司長陳茂波、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和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等。南韩总统尹锡悦将会出席今个月19日在英国伦敦举行的已故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国葬。韩联社引述分析说，总统办公室考虑到多国领导人出席葬礼而作出有关决定。美国总统拜登确定出席，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考虑出席。到时韩日、韩美领导人将会在伦敦趁机会面。乌克兰军方说，今个月在东北部的反攻中，从俄军手中夺回超过3000平方公里的土地。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扎卢日内发表声明说，乌军在哈尔科夫周围不单止向东和南面推进，也都向北面推进，现在距离边境50公里。乌军早前说已经夺回哈尔科夫地区、巴拉克列亚和俄军补给重要枢纽富皮扬斯克，而俄方就说为实现既定目标，决定将驻扎在巴拉克列亚和伊久姆地区的部队重新集结，加强顿涅茨克方向的力量。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今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局部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偏北风。展望今个星期持续天晴酷热和干燥。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国剧八三零，杨洋、赵露思、张丰毅、李若彤主演《且试天下》。 表面宅心仁厚嘅黑风色，实质城府极深。每个人似乎都喺佢嘅算计之中而不自知，唯有白风直能够睇透佢，所以仲叫佢做黑狐狸添。 国剧八三零，且试天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给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六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了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近期唔少人趁住放假都会挖独木舟，既可以喐动下，又可以欣赏下自然美景。位于西贡以东嘅岛聚牛尾海，有一个海蚀洞叫做幽狼鼻洞，里面会见到有棵树打横生长，系岛上面其中一个打卡热点嚟噶。不过咁靓嘅环境底部，原来都有大量嘅发泡胶粒。 我未去过嘅，咁啊好靓啦，见佢影出嚟。跟住咧，佢就影咗好多发泡胶俾我，睇上面好靓。跟住一酸落去咧，佢哋踩紧啲发泡胶，每一下都可能落到膝头哥咁深嘅发泡胶，未踩到尾嘅，唔敢踩到尾。跟住佢就讲咗一句 ：Kitty 啊，我执咗先啦。 海洋拾荒者 Kitty 一听到朋友咁讲，就叫埋其他义工一齐去挖独木舟，去幽狼鼻洞嗰度清理发泡胶粒。政府当局都有参与。在有限的时间里面，今次的塑胶行动都超额完成。 政府又嚟派了三只船，两只是食环船，直接会运走垃圾嘅。咁就喺嗰度等佢哋，因为政府俾咗一个钟我噶咋，个钟我咪狂执咯。咁我哋都真系要 push 就快啲，快啲，快啲。咁我哋就唔单止执咗嗰个洞啦，因为我哋救人手，即系侧边都好多发泡胶斜波，我哋都做埋。咁我哋希望做到最多嘢囉，咁嗰日都係成功嘅。一將啲嘢撈上嗰個艇度，跟住再由艇再撈上大船度，就係咁樣來來回回，來來回回將啲所有發泡膠另外嗰100袋就俾埋政府。好多岸呢你遠望見唔到，你要行上嗰個岸上面裝落去係好多發泡膠。 香港電台文教總製作文化快訊。 缘绕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千里共婵娟。今日追月度啊，咁啊，琴日中秋节啊，边时你去咗边度赏月啊？有冇赏啊？ 冇。 有冇食月饼啊？ 喺屋企啫。 啊！我终于完成咗今年嘅任务啦，我就食咗四分一个月饼。 点解？ 我每年都系食。每年都系食四分一， 点解咧？点解咁特别咧？ 因为我其实好惊即系 太甜， 甜啦！我而家开始唔系好食甜噶啦，好耐。咁但系咧就特别咧就邀请啲朋友咧就喺即系我哋新界某一个好独特嘅地方，就是、一个好老牌嘅饼家嗰度买咗个四往莲蓉。 哇！ 咁然后呢一家人咧就四个人咧就一人 食一个。 唔系一嚿嘅， 即四嚿咯。 嗯，啊，咁当然有啲人系食多啲啦。咁、嗯、但系我系每年都系食四分一就 够。 系，因为唔系唔好，系好好食。但系我又唔系话即系为减肥嗰啲咁，因为我好惊之后滞得太犀利同埋啊。 我未食啊，啊，我食咗一个，食咗一嚿仔，食咗一嚿仔。 不过咧就恭祝诶收音机旁边所有朋友啦，尤其是海外嗰啲朋友啦吓，咁佢哋。佢個哋嗰月亮咧都會咁圓咁出嚟嘅，不過咧就即係同我哋時分唔同啦。 冇錯。 不過琴日係好圓，即係我都喺郊外然後先翻。 好靚嘅，好 靚， 好靚，好淡黃係嘛？ 好淡黃先，咁然後咧就會去到中天中嘅時候咧，即係月圈天中嘅時候好圓好光啦。咁亦都希望即係今年嘅感覺咧就好似個月光咁啦，照住光明嘅前路。 冇错，嗯， 非常开心嘅。咁啊，追月嘅时候咧，就多谢阿天池头先咧喺个录音嗰度咧，就同我哋唱咗呢一只《但愿人长久》。 嗯， 好，翻嚟我哋二千岭歌再重聚。今日我哋特别嘉宾头先已经听到啊 ，Miss Chan Chan 啊，陈洁玲同我哋开始 应酬， 唔系啊，一路倾下罗文啊嘛，我哋个老友， 冇错。 咁头先我哋唱咗《狮子山下》咧，有人已经即系希望，咦，可唔可以又再唱多次啊？因为我哋临尾应该唱，因为有啲人迟咗开箱。 啊，系啊，系，好啊，好啊。 呢只歌唔唱唔得嘅，即系一头一尾就啱。 包住佢系咪？ 系啦，即系 我哋《狮子山下》嘅精神咯。 梗系啦，其实我都喺《狮子山下》，即系而家香港电台我哋身处嘅、身处嘅地方咧。真系最近獅子山嘅一個地方嚟嘅。 我成日翻屋企都要經過嘅， 黐到好黐嘅，甚至乎捐過去添啊！ 捐過去係啊！ 真係喺佢嘅胯下，喺佢獅子嘅胯下咧翻屋企。咁所以咧，即係你諗下。 罗文都同狮子山有关系嘅喎， 点解？ 佢以前有个地方喺狮子石道咧，狮子石道， 狮子石道隔篱嗰个书院道嗰度。 唔系，佢真系有一个地方喺狮。首先佢有一个 storage， 佢排冇喺狮子石道嘅， 系、哦、 后期先搬去书院道啫。啊，我有冇记错啦？啱啱又突然间起我想过，跟住后期佢喺度摆啲dancer 啲 costume 啦、 哦， 排冇喺嗰度。 喺狮子石道，即系九龙城。 好犀利！我谂翻起，其实佢好早，佢已经系 pioneer。即係好早期，佢已經自己去搞一啲自己嘅私人 studio 啊，有佢自己嘅倉啊，擺、你知佢好多戲服 啊 嗰啲， 好多衫。 佢好多嘅戲服，同埋佢好多嗰啲展布啊、相啊。如果我冇記錯，就係咁啦，係啦。我有去過嘅。 獅子石道我冇去過。 獅子石道你冇去過啊？ 冇去過。 獅子石道係幾時嘅事呢我想都是八十年头嚟嘅，八十年代中期应该已经有啊。 不过 讲 起上嚟，即系罗文而家逝世咗二十年啦，再翻之前再廿几年咧，佢已经系天王巨星啦。 系啊， 即系喺七十年尾啊，已经系 already 系即系全港 number one， 好劲啊，好劲， 真系劲到好劲。咁所以因为佢各样都得啊嘛，咁啊尤其是譬如电视剧嗰啲唔使讲啦，佢。即係霸主嚟嘅，即係佢同鄭少秋啊嗰個年代。 阿姐啦， 阿姐啦嚇，咁啊多數都係，啊都係，即係佢哋三個多啲嘅。 嗯， 鄭少秋同埋羅文最多嘅。 係係。 咁然後咧就有啲，譬如有個劇咧，竟然有兩個 version 嘅主題曲嘅。 啊，系，唔系，其实系同一个歌，不过有两个人唱咗。 系，咁咪即系，譬如阿 Miss Chan Chan， 你解释一下《书剑恩仇录》 好多人都觉得以为，诶，郑少秋一个人唱噶嘛，系罗文翻唱噶嘛，其实唔系。 唔知嗱，我依、這个我睇报，我都系睇翻啲资料嘅啫。事实系究竟咩事咧？要问 TVB 先知。听讲咧，就其实可能系嗱，呢啲系花边新闻啊嘛。就听我本来只歌系阿 Roman 唱嘅，但系秋官咧就系主角，咁所以有见及此咧，咁就双而家咪好兴双主角嘅。咁呢个就双歌手。咁记得嗰阵时好似系片头。就好似係一個片尾一個，就唔知點樣。但係兩首歌就當然啦，因為陳家洛啊， 係就係、是、鄭少秋演嘅，係 啦。咁啊 Roman， 但係因為 Roman 把聲就比較強勁啦，咁但係秋官把聲就有嗰個角色嘅影子啦。咁所以兩者都覺得，我覺得都係上帝逆象，兩個都咁好聽。咁但係我細個嘅時候咧，成日夜晚黑咧係有朋友提我哋嗰時打風啊，咁啊成日播咁呢套 重播又再重播多次。 咁我一聽嗰啲歌嘅時候咧，我就好中意好中意呢首歌，但我从来冇有机会唱。咁既然跟今日嚟唱罗文 tribute 佢，咁哎呀冇得倾啊，点都要唱。 所有罗文嗰啲歌都要有 Miss Chanchan 嘅女声版，哎，今晚有二福。 唔系嘅，咁其实呢啲系男仔唱嘅歌嚟嘅，但我唔理咁多啦。 诶、哎，一样得，你一样有嗰个男儿气嘅刚强嘅柔情， 唔 系刚强， 唔系武侠剧里边有女主角噶嘛？咁、我喺个女主角嘅 point of view 嘅角度唱呢首歌啦，唯系咁讲啦。 Miss Chan Chan， OK， 书剑恩仇录。直情是阿姐的，是汪明荃的，应该如果我没记错应该是汪明荃的。 为汉邦愿将书剑定江山，全豪气但心保国灭仇敌，朝日月，复国邦，清英烈，赤胆忠心朝日月。 阿姐个主个名个角色个名叫咩名咧？ 大班人提我哋㗎喇，我哋一路傾住計呢就即刻會網上即刻提醒我哋。有冇人記得？我都唔會，我唔記得咗。 即係 而家唔係話唔係即係好耐嘅事我哋唔記得，唔係咁。係琴日嘅事。 唔係呀，有樣嘢係唔得㗎嘛，因為係呀金融嘅嘢嚟㗎嘛。所以唔係因為個戲嘅問題，而係因為係金融嘅問題，一定要知道。 一定會知嘅一陣啦。咁頭先呢又Miss Chan Chan 又唱咗小李飛刀啦，跟住呢就書劍恩仇錄啦，今晚就好特別。 哎，我哋用女声嘅版本咧，演绎好多呢啲嘅 TV。 翠玉黄衫 系咩？哦， 翠玉黄衫。 哦，我都唔系太深印象添。 系啊，但我真系记得个陈家洛同埋你。 陈家洛就因为我好多朋友都叫陈家洛。 系，你继续落，你继续落去。 今日孙燕姿就落咧，头先阿陈洁莲就唱咗，咁啊一阵间当然啊，因为罗文咧，佢能古能今噶嘛，咁啊佢其实咧一时装咧就好鬼死前卫嘅。咁头先你讲话嗰啲七十年代，佢已经系即系已经着啲 see through 啊，bell bottom 啊 ，bell bottom 啊嗰啲嘅，即系喇叭裤啊等等。咁如果上台更劲，即系如果你出。舞台咧，即系演唱会咧，就闪到咧就不得了啊！咁同埋咧，如果你古装咧，佢就有好多戏服啊，又可以有丝巾啊，有纸扇啊，即系好多款嘅。咁但系 萧丽妃都最劲系嗰件袍咯， 嗰件袍啦，一定噶啦，一定要辣嗰件袍嘅，佢识揈嘅，你唔系咁穿出嚟。我好记得好多次，有啲嗱前边有我睇过啦，后台睇过又睇过好多次啦，因为我哋喺后台睇佢噶嘛，咁诶真系好型嘅。好同埋真係好勁嘅嗰隻歌。好啦，咁講起時裝，一陣間咧，我哋揾阿陳潔玲咧就唱翻啦。哇，佢代表咗好多嗰啲家變親情啊、強人啊等等等等。不過而家咧，我又諗起咧佢咧，雖然佢係天王巨星，但係佢好睇啲後輩。咁最出名當然佢去咗華星唱片嘅時候啦，就後期啲啦。因為當初嘅時候咧，佢都係 EMI 嘅，即係唱《獅子山下》嘅時候咧。佢都系百代唱片，咁后来一华星咧就有一班师弟师妹啦，咁甚至咧嗰班师弟师妹去参加呢个新秀嘅时候咧，佢都做评判，佢同佢黎小田啊、阿 Michael 佢哋，即系有份做评判，就选咗梅艳芳出嚟嘅。 梅艳芳嗰年我系做嘉宾， 我做嘉宾唱歌。 其实佢 EMI 嘅时候我喺 EMI， 佢喺华星嘅时候我都喺华星，即系我同佢好 有缘啦。 management 又系啦，佢喺恒星我都系恒星 啊。哦， 系啊， 咁啱啊。咁我讲咧喺华星嘅时候咧，有一啱啱新秀嗰年咧，又有一只歌咧，我觉得而家都仲好有价值，同埋因为即系好似一个好成熟嘅、好有地位嘅人去带领一啲新一代。咁而我哋香港真系向住呢个方向，因为香港政府你有冇听过啊？即系会有2000个位啦，就俾一啲喺即系低下阶层住嘅小朋友。咁佢哋就政府咧就会资助佢哋咧，先俾5000蚊，再主要咧就系揾一个嗰啲叫 mentor， 即系师友。系老师嘅师， 带住佢， 带足佢唔可能几年嘅，带到佢成长。咁然后佢一过咗佢，再俾多5000蚊。其实呢个系鼓励嘅啫。咁但系咧，就令到呢啲小朋友咧就可以放眼看世界，就睇到呢样。系啊，咁所以变咗当年罗文咧就带住林楚琪啦、戴允慧啦、苏永康啦， 好似有张伟健啊嘛， 张伟健啦、杜德伟啦、欧阳德芬啦。莫振贤啦，啊呢啲名字我哋都好熟好识，就是、当年咧参加新秀歌唱比赛赢到呢个歌咧，就叫做《浪淘沙》。浪淘沙，碎石边尘扬细沙，潮汐来去，世事会变化。强劲潮浪澎湃，像雪碎吧。浪潮没法懂，只得融化。浪淘沙，我读书谁怕它？潮浪淘沙，拼命去冲击它。岩石屹立如孤。饱经风霜，浪淘浪花，谁又怕？潮声风声侵略你，愿你退下，但我却不倒，潮上再爬。回音反响，不断唱浪淘沙。但山笑着说道又离他，浪 沙，你独爱大浪打，岩石如我笑着说我不怕，明日屹立如昨，用劲碰打，未用动半分，唯愿强化。流沙笑着说谁怕他，潮汐来去世事会变化，明日强硬如昨没法退下，热情在我心不许融化。浪淘沙笑着说谁怕他，潮浪淘沙拼命去冲击他，岩石屹立如故作用量吧，未用动半分，唯愿强化。 原本啊，呢只歌就系罗文带领住好多位，成六七位嘅新手歌唱嘅歌手一起唱嘅《浪淘沙》就呢只歌。哇！诶，真系讲罗文，真系我谂可能讲几日都未讲完。 系啊，你同佢熟唔熟噶？其实 唔系太熟，但系见过无数咁多次。 嗯，有冇同佢合作过咧？唱一齐唱合唱。 诶，佢坐喺你呢个位。 嗯。 唱足三个钟 ，very good。 我成日都讲呢个故事，佢真情流露，唱到反面。 哦，点解咧？ 点解咧？因为佢觉得唔够喉。 哦， 跟住 佢想继续再唱落去。 我再已经讲过好多次嘅，就系话佢真系佢点咧？我嗱，你坐喺呢个位啦。咁啊，喂 ，Albert， 不点解咁快完噶？即系开头佢又话长啦，咁后来咧又话短咯。咁啊，喂，唔得啊，哇，Roman， 呢阵间咧有新闻，就系新闻。叫佢唔好播啦， 佢系咁噶嘛？呢个系 佢系真情流露，叫佢唔好播啦。哎呀，我哋要唱啊嘛，你继续唱嘛。咁啊，终于咧就嘟嘟嘟咁样啦。咁佢有少少嬲爆爆走咗。 嗯， 咁佢当然唔系真系。 当然啦，玩啦， 系啦，玩啦，岂有此理即 系 嗰啲。 系系系，好系好系佢咯，系啊。 系啊，咁啊，佢嘅《狮子山下》都喺度唱，因为咩歌都有唱。佢嗰日好开心，因为佢直情都知啊，我想唱咩歌咩歌咩歌。 好开心，系啊。 咁啊，当然喺台上边都好多，即系电台嗰啲十大金曲。 嗯， 我以前系。即係除咗唱歌就司儀啦，最初期嘅十大金曲多數係我有份做司儀嘅，咁所以變咗啲無數次噶啦。我唔記得咗有啲咩表演 ，TVB 嗰啲梗有啦。 係啦，但係嗰陣時嗰啲咩台慶啊啲， 乜都有嘅，一定有佢。 我記得我有一次就係，亦都係港台，你哋其中一個 producer 就叫我好似係因為恩妮唔喺香港，佢就叫我同佢唱《世間始終你好》。 哇！ 哇！你知佢嗰個高度想死嘅，但係嗰次好開心嘅，同佢一齊唱。咁跟住我有冇再同佢？喺第二啲外國、第二啲地方有冇合唱過咧？唔知道，但係同佢一齊去第二度登台就有啦。因為我哋成日都去，譬如我哋輝煌去廣州啊、馬來西亞、新加坡咁樣，去過好多次。 輝煌嘅初期就 輝煌好多，走咗好多場，好多場，係啊。 咁又通常你哋嘅做，譬如呢啲大型嘅演唱會啦，多數由香港做咗先啦。 係啦。 咁然後咧就 tour， 有冇去到即係美加啊？呢個 呢個冇去到係美加。咁但係即係我覺得其實今次因為做呢、這個今晚呢個 special 咧，令到我體會到啲嘢，就係譬如其實今日我唱好多嘅歌咧，其實羅文好多隻歌，好多隻我都未唱過嘅，從來未唱過。 梗係咧，佢男仔歌你好少即係要唱 嘅。唔係嘅，男仔歌我都唱㗎，我其實外國歌我都唱好多男仔歌，但係so far就係因為呢啲歌咧，我真係聽。就冇唱，但系我一 pick up 咧，原來我哋發覺咧啲 melody 同埋啲字咧，係可能真係太入腦啦，咁所以呢度睇到當時嘅廣東歌係幾入到我哋嘅即係以前啊，而家啲歌就比較難你會記得個 melody 啦，因為嗰陣時啲歌係真係呢個當然係。唔同啦，亦都係因為電視劇或者咩嘢個社會比較簡單啲咁，所以一 pick up 嘅時候咧，呢只歌我其實未唱過㗎。 第即系从来未唱过，其实我都唔系好记得个音嘅，但系一唱咧。好似得咁试下咯。 因为咧，其实你头先讲得啱啦，就系根本呢啲歌咧，即系等于我哋细个，我哋冇可能学粤曲噶嘛。 但你识咯？ 大部分嘅粤曲我都识嘅。 系啊。 点解会识嘅咧？根本系咩？你唔知道几时学咗？其实系听 嘅 啫嘛。 唔系，可能因为我听呢歌嘅时候，我哋年纪比较轻啲嘅时候咧，嗰个吸收力系快啲，同埋成日不停咁听啊！你电台又播，电视台又播，咁变咗你咪哇好记得咯。 系咁，所以罗文嗰啲歌咧，其实诶讲真咧，即系我亲身经历，我由第二届嘅十大中文金曲开始咧，即系我自己有份参与啦，即系攞金曲啦，又做司仪啊等等。我即系你睇一路睇咗十年咧。嗰十年里面嗰啲十大金曲咧， 系真系好金曲， 全部即系咩叫金曲？定义好简单，你任何家庭、任何年纪人都识唱嘅。 一叫佢唱唱啦， 即刻唱佢要唔使睇嘅，唔系好似我哋要睇。 记得咪要记得个 melody， 记得晒 melody 同埋字都识嘅，多数都识嘅。 嗱，而家记得我知佢 咁。咁你而家几廿年啦嘛？你而家但嗰阵咧系入晒家庭嘅，系好犀利。所以罗文嗰啲歌咧。是冇人唔识嘅。 咁其实仲有几多少都系其他人 嘅。都系。都系。就嗰段日子啦。咁讲啦。希望以后嘅歌呢都可以咁样做。不过最近都有一隻可以半洗脑式嘅叫钱。你听咗五千次到啦我哋。十点钟嘅新闻报道后我哋继续有罗文嘅专辑。 客机在国防部五角大楼同宾夕法尼亚州上克斯维尔郊区坠毁。连串袭击一共造成近3000人死亡。乌克兰军方说，今个月在东北部的反攻中，从俄军手中夺回超过3000平方公里的土地。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扎卢日内发表声明说，乌军在哈尔科夫周围不单止向东和南面推进，也都向北面推进，现在距离边境50公里。乌军早前话已经夺回哈尔科夫地区、巴拉克列亚同俄军补给重要枢纽库皮扬斯克，而俄方就话为实现既定目标，决定将驻扎在巴拉克列亚同伊久姆地区的部队重新集结，加强顿涅茨克方向的力量。天气方面，一股干燥的大陆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在晚上八点，强台风梅花集结在台北至东南大约3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台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今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局部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偏北风。展望今个星期持续天晴酷热和干燥。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开放临时避暑中心给有需要人士使用。 香港区 西营盘社区综合大楼社区会堂、 铜锣湾社区中心、 华贵村华贵社区中心、 湾仔街市地下低层湾仔活动中心、 九龙区 九龙城政府合署一楼红磡社区会堂、 蓝田西区社区中心、 石硖尾社区会堂、 慈云山南区社区中心、 梁显利油麻地社区中心、 新界区 东涌社区会堂、 葵盛社区会堂、 长华村长华社区会堂、 将军澳南服务设施大楼地下慈善活动中心、 沙田龙亨村龙亨社区中心、 大埔社区中心、 梨木树社区会堂、 屯门湖山路社区会堂、 元朗朗平社区会堂。 臨時避暑中心会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期间全日开放，并在晚上十点半至翌日早上八点提供被铺及睡眠地方给有需要人士。 如需进一步资料，可于午夜12点前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 中秋家营聚爱，今年的中秋节，希望你的心和天上的月亮一样是这么圆。 你去想一想，你去看一看，月亮代表我的心， 月亮代表我的心。 我的节目名和我的名都是一样，欧不欧欧瑞强，祝你中秋节快乐。 疫情反复，快点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的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了，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今天是追月，是个月光应该都继续几圆的，看看个天气先。天文台的朋友告诉我们，现在是30度，湿度 78%。而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就是大致天晴和干燥，今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7度，而日间酷热，最高气温会升到34度，部分地区有烟霞的。咁啊，都算唔錯啦。雖然熱熱地，但係咧熱得嚟咧，開始有少少嘅秋意。咁啲冇咁濕嘅時候咧，感覺上邊就係舒暢啲，同埋即係清爽啲嘅。今晚二千嶺歌再重聚咧，頭先已經開始咗一個鐘頭啦。原來一個鐘頭都可以講咗一二十年嘅嘢，因為我哋今日有陳潔玲啦、Miss Chan Chan 喺度啦。咁啊，即係我Miss Chan Chan 就。同阿羅文合作過好多次啦， 識咗好多年啦，因為同即係嗰陣時一入行嘅時候，即係講緊我哋玩 band 嘅時候，佢就唱緊，佢唱緊歌啊，佢就係、是。 Roman and the First Steps。 唔係， 都未。 佢唔係。 已經獨立。 已經係 EMI 嘅時候，我哋係 band，但係佢已經係獨立，即係佢已經係唱緊錄緊廣東歌噶啦嗰陣時。咁佢就嗰陣時同間唱片公司啦，後期華星又唱片公司，但係最啱就大家都係一個 management 公司，陳淑芬，即係同阿 Leslie 草蜢匪啫， 係啦，經常都會一齊演出啦。 冇錯，咁其實我身邊有幾個就係、是。根本就我 manager 啦，佢 husband Terry 就係基本上就由細都陪住 Roman 好多年啦。 即係因為嗰個原因，所以其實我其實講一下，突然間我真係都好掛住 Roman。其實亦都係因為 Roman 嘅離開係令到我去對生命嗰樣嘢更加有好多嘅啟發。所以其實我覺得 Roman 真係我亦師亦友，同埋喺舞台上佢對我嘅影響啊，佢做一個作為一個藝人，佢嗰種精神同埋佢嗰種創意，我覺得佢都係我一個好緊要嘅一個老師咯。即係我覺得我受佢影響好強者，佢真係一個強者。 你即係你同佢咁 close 啊，即係已經亦都一齊做嘢添。咁但係就算咧，唔係同佢太熟。但你知道有佢啦，或者见过佢演出啦，或者系间中合作过嘅人好多好多，即系基本上全行，即系全行，即系包括电视、电台、唱片界、演唱会界等等。咁咧，即系罗明嘅贡献咧，我觉得好大嘅，就系佢嗰种性格同埋佢做事嘅精神，系真系直接呢样。你每一次见到咧，佢系好认真嘅，同埋佢真情流露，即系佢唔会扮嘢啊。喂，我系 star 或者我要点样，佢唔中意就唔中意，中意就好开心啊！好细微嘅嘢咧，佢都会表露出嚟。 嗱，我觉得咧，譬如好似嗰阵时香港嘅舞台上边咧，其实我觉得佢系最闪耀，当时系最早嘅一个咁样行呢条路数。 系啊。 咁譬如当时我譬如日本有有西城秀树啦，同埋 Kenji Sawada 泽 田演绎。咁但系香港，我觉得就系罗文可以系做好有代表性，同埋嗰阵时佢去过日本啦。 系啦。 跟住我觉得佢嘅出现其实都系影响咗我哋后期 ，even 阿妹啊 ，even 影响啊， 当然 Leslie 其实比较后啲噶嘛，佢哋 系啦。 咁我觉得佢系阿 Sam 可以系另外一种表表，就系、是、作曲嘅，但系舞台真系舞台嘅王者。咁我觉得佢系佢真系一个好犀利、好犀利嘅人物咯。 咁所以咧就佢嘅影响力咧到咗而家啦。虽然佢逝世咗20年啦，所以你今晚2000零歌咧都会即系藉住。罗文逝世20年咧，我哋做一个回顾特辑，倾下偈。咁又要揾咗阿 Lisa， 即系大家即系喺度倾下。譬如佢以前咧，佢头先我讲到，佢先唱一啲武侠剧，即系《少女飞刀》啊，《书剑恩仇录》嗰啲主题曲咧，都系大红大紫。咁跟住咧就时装剧咧就仲犀利， 系好多， 好多嘅。咁啊头先提到强人咧，你好得意啊！你话睇到，咦？强人呢，如果你大家而家新一代上网呢，搵强人呢个歌啦。 歌词。 歌词你会搵到系 郑欣宜的歌曲咁样。咁其实我就因为咁呢，其实我真係 miss 咗嘅。咁我就真係去听下欣宜嗰隻歌啦。咁佢又用一个唔同嘅方法。我觉得即係罗文同佢关系都非常之密切啦，因为肥姐嘅问题。 唔使讲啦。 好，即係呢个 uncle 好紧要啦。咁所以佢再演绎呢首歌嘅时候都有阿欣宜而家即係话喺佢嘅新嘅好有功架。完全系配合咗而家嘅时代。一首新嘅一首歌。咁所以我觉得即係有时音乐嘅嘢就系一个传承啦。我相信阿欣宜都系受咗阿 Roman。当然啦，有肥姐有秋冠好多灯，但系罗文对佢影响都应该系好劲。祖儿啦，因为容祖儿都系受住罗文嘅 徒弟级啦， 系 佢 有班徒弟，都系影响都好紧要。 因为头先讲欣儿咧，欣儿除咗即系佢后期，但系学佢嘅风格，或者咁啱识到佢，其实佢妈咪就同罗文做咗一个叫情侣合唱团， 冇错， 好出名，经常一齐登台， 其 实系一个组合嚟嘅。 系啊， 咁啊，欣儿自己讲，佢话诶，其实如果喺命运上边咧。歪少少啫，咁佢讲得好好嘅，系真嘅，佢系真情。歪少少咧，罗文变咗佢老豆，即系变咗佢爸爸喎，系，因为佢同妈咪系情侣合唱团啊嘛。即系如果歪少少嘅话咧，就变咗唔系阿秋官系佢。 但系我会觉得如果系罗文佢爹哋咧，佢可能入唔到行。 点解？点解？ 啊，咪讲笑啫。 有时咧，唔系即系所以有时呢啲缘分嘅或者的咁多嘢咧，就会影响好大。不过而家欣儿咧就真系即系不负佢妈，不负佢妈咪嘅期望啦。因为细个嘅时候，佢妈咪都好，唔系话即系照顾唔好讲，即系之前同我哋讲，佢读小朋友，好小朋友，即系我谂幼稚园嘅年代咧，佢已经我同我讲，同佢灌下啲儿歌啊啲咁样嘅。系啊， 我哋做 肥姐啊， 我哋做丽花皇宫嘅时候，基本上阿欣儿同佢一齐有一 part 系 feature 阿欣儿嘅，嗰阵时佢13岁啫嘛，着嗰阵时有一段系，我觉得嗰阵时佢已经系。跟住就要傾啊，點樣俾阿欣兒去學跳舞啊？咁我相信欣兒就係喺一啲咁樣嘅環境底下，咁所以一個譬如羅文啊、阿肥姐或者咩，咁其實對一個後輩嗰個影響都非常之大。所以一個音樂嘅傳承，咁所以 Roman 对我哋香港嘅所付出嘅嘢，同埋带起香港嗰样好多好多嘅创意，同埋嗰样嘢都系不容忽视咯，真系好值得，好唔舍得佢真系。 所以刘文嘅呢只强人咧，我肯定咧，以前佢一定喺阿欣怡面前唱过嘅。咁所以欣怡咧，好多时候佢之前讲明话，因为咧细细个嘅时候咧就捉埋佢一边咧，就大家猛咁跳舞俾阿罗文睇，猛咁唱歌俾佢听。 系啊系啊系啊。 咁所以咧，今日佢翻唱呢只强人咧，真系有即系原来有一个感情嘅故事喺度。 我觉得可能系啦， 应该系， 应该系。 好，不如我哋今日揾阿 Miss Chan 唱咧，吓演绎下当年。 我第一次唱噶咋。 系啦 ，OK， 不如我哋又试下。 我哋乐坛嘅强人影响底下啊。唱呢一首当年嘅电视剧主题曲，有周润发做，多数都系周润发做男主角，唔知点解。强人， 雪与飞，如何分对错？恨与爱。清楚，看世间成败转眼就过，若这强人都牺牲多，莫记始终得失。是与非，如何分对错？恨与爱，谁人皆因果？敌友之间纷争，难为披。清楚，看世间成败转眼就过，若这强人都牺牲多，莫记始终。 当年我哋曾经相识过。 如果罗文喺度，佢一定拿本嘢拍我个头，因为我中间唱自己系新改咗新嘅 melody， 因为 我所以觉得你系即系有作曲天分， 所以我又冲个曲，所以而家罗文喺度。 只歌咁唱嘅咩？吓，翻去唔该你， 好似佢喎。 翻去唔该你再唱多十次先可以再唱，下次唔好再唱啦咁。 咁又唔会，但系 Miss Chan 好犀利嘅，即系虽然咧就突然间唔记得个旋律系点，但系咧因为听到个琴咧，佢就可以咧将啲字咧就好完整地咧作咗一只新嘅新新地嘅歌出嚟，但系冇完全啱晒音嘅。 Lip 佢唔知。 其实鬼佬歌即系啲英文歌成日都系咁咧。 应该系鬼佬系即系外国嘅音乐，佢都好多时候咧系经常可以转晒个 melody。因为最近我听过 Michael Bolton 话，好似咩唱 Yesterday， 系成首歌你唔认得嘅。但 系跟翻嗰个曲式， 嗰个系冇嘅，所以对唔住，即系虽然第一次唱，所以但系即系为咗试下啦。 不过呢个咧系怀念版吓，系 Miss Chan Chan 嘅强人怀念版。咁啊，向我哋今日都系向阿罗文。Roman 致敬，因为讲起 Roman 咧，就由即系唱英文歌、唱 band 开始，一路现代歌有武侠剧，乜嘢款嘅歌都有。咁甚至乎咧啲流行歌咧唱片里边咧，你揾到无数咁多款式嘅歌。咁有只歌就好得意，咁啊当然阿卢国沾啊同佢写咗呢一只咧，就即系讲一啲社会嘅人生百态，亦都咧好大胆地啦，够胆讲即系。讲到明啊，有啲人咧就想搵大阔佬啊，因为佢贪佢写得快啊，未结婚就可以住埋啊，为有钱派。 好得意啊呢个， 好够胆咁写嘅，即系以前啲填词人应该系即系儒雅啲吓，文艺啲噶嘛。咁但系呢一位占叔， 有啲似啊咩？ 黄占初初， 黎彼得咯。 黎彼得又系咁啊，黎彼得系 Sam 嗰啲又一样系咁。咁啊，卢国沾咪写咗呢只俾阿罗文，阿罗文系唱得鬼，即系鬼咁生鬼，系用生鬼嚟形容系啱。这歌就叫做《醉眼看世界》，醉眼看世界，乱近排，输我受坏。我醉眼看世态，人人古怪。望见他埋头苦干，只要为两餐，乜嘢都讲晒。望见他骨瘦如柴，早都伤晒。醉眼看世界，乱咁派，输我受坏。我醉眼看世态，人人古怪。望见他仍然娇态，找个大阔佬啊，贪佢死得快。未结婚可以住埋，唯有钱派。饮翻杯今朝有酒，今朝醉。饮翻杯冲下小丑野狼姿态。饮翻杯不必记挂，听朝搏命挨。顾顾下差妹咁去猜。醉眼看世界，乱咁派，输我受坏。醉眼看世态，人人古怪。望见金人人都拜，一见就去抢，多见不多怪。为两餐只有系挨，做到癫晒。醉眼看世界，乱咁派，输我受坏。我醉眼看世态，人人古怪。望见他仍然娇态，找个大阔佬啊，贪佢死得快。未结婚可以住埋，唯有钱派。饮翻杯今朝有酒，今朝醉。饮杯论冲下小丑，夜浪自大。饮翻杯啊，不必记挂，听朝搏命挨。估估下差妹敢去猜。醉眼看世界，乱咁派，输我受坏。我醉眼看世态，人人古怪。望见金人人都拜，一见就去抢，多见不多怪。为两餐 只有系爱，只有系爱，做到癫晒。 哇！真系饮翻杯今晚有酒今朝醉，真系醉醉地，搞到我自己都醉咗， 啤啤呼添。得意嘅歌 曲，即系其实即系罗文，即系咩歌都可以唱过。 系啊，咁波斯猫嗰啲咧， 波斯猫啊，嗰、那个激光钟啊，嗰啲点 乜都咬咧， 乜都咬啦，你点搞咧？嗰啲啊，仲有嗰啲跌打啲嗰只嘅贝多芬嗰只叫做 心里心里有个 谜，心里有个谜，即系好多呢啲歌嘅佢，因为佢好新潮啊，以前佢好新派。 我觉得佢系好多理念啊，佢有好多创意，同埋佢好多嘅嘢系想喺舞台度做咯，同埋嗰阵时咧，佢成日都喺海城啊嗰啲 大型嗰啲夜总会啦， 大型夜总会佢做好多场啦，咁佢除咗红馆佢做之外，咁嗰啲场咁变咗喺嗰啲地方，佢就可以试做好多好多嘅唔同嘅嘢咯，咁我觉得系一个唔同嘅特色啦，咁佢又有做《白蛇传》啊、《柳毅传书》啊嗰啲咧。 提起喎，係喎， 你話佢係中國嘅戲曲啦、藝術嘅歌曲啦、歐西音樂啦、廣東嘅歌，其實佢係一個融納咗好多嘢。 你頭先講嗰啲真係要值得一提嘅，因為香港尤其是以前啦，真係要做一個 musical。啊！即系音乐剧咧， 容易噶， 全部作噶喎，嗰啲歌新作嘅，好犀利，同埋咧 摆好多 啲戏服啊，各样嘢。我好印象中咧，睇先《白蛇传》咧，好似喺尖沙咀嗰、那个 碧丽宫， 唔系碧丽宫嗰个叫咩？丽唔系丽宫嘅，叫尖沙咀嗰、那个即系好大嘅戏院啦，即系 Beatles 都去嗰度唱嘅，系 碧乐宫戏院， 系啦，唔系叫系咪叫乐 Beatles 就乐宫喎， 系啦。 是 尖沙咀嗰间，我记得是嗰度睇嘅，我去睇阿罗文嘅， 系嘛？ 系啊，哇，好犀利啊！觉得哇，但系嗰阵咧就好坦白讲，好难做嘅原因咧，你一间戏院有几多位咧？佢冇红馆啊嘛，以前。 跟住喺离舞台咯， 离舞台 又 做 离舞台啦，跟住就 佢做得最多系离舞台啦，因为 应该系 以前咧，罗文最红嘅时候咧，表演即系如果演 concert 咧，真系净系得。你舞台嘅， 同埋 Roman 嘅性格咧，佢系中意一个舞台形式嘅。咁当然红馆唔讲啦，但系譬如红馆，我最睇佢 Just for You 嘅时候，佢都系已经系一个三面台，然后一个好大嘅 curtain， 咁佢就好多楼梯咁。跟住佢又喺文化中心大剧院啦， 系 好似系咪嗰个幕，好似系个 LV 嘅幕，我唔知系咪叫做系佢啊，可能系佢啊。 仲有一樣嘢咧，如果你講起呢啲演唱會，佢真係唔會停落嚟嘅。佢去去歐洲 錄音， 錄音同埋咧 登台， 登台咧同埋嗰個管弦樂團。 係啊，佢有 tour 啦，咁佢有隻碟就係喺嗰度同一個俄羅斯嘅管弦樂團啦，錄咗隻唱片。 我一陣間稍後聽下呢個節目度，不過Lisa佢唱你嘅歌喎，你要同佢再唱一次向佢致敬都好啊，好嘛？ 好啊， 一陣間新聞後再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本港日前向广东省同深圳提出逆向隔离措施，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话，双方都希望成事，为香港市民带来便利。他话河套区检疫设施有大约4000间房，大约10000张床，认为可以作为措施的起点。本港要同內地方面討論工作人員使唔使接受閉環安排。對於內地下調入境嘅每日健康疫站名額，鄧炳強喺一個電視節目被問到，目前同內地商討逆向隔離係咪符合效益？佢話要視乎本港同內地疫情發展，認為有關工作要盡早商議。鄧炳強又話，竹篙灣檢疫設施目前入住率大約70%。啟德設施入住率大約一半，如果有需要，其他方艙設施亦都可以隨時候命。新馬季今日開落，在疫情下，馬會只是容許已經預先訂座的馬迷進入馬場。沙田和跑馬地兩個馬場合共吸引8500多人入場，比去年的17000多人下跌。 全日投注额是14亿1100万港元，比上季开罗日略为下跌2%。外交部美大司司长杨涛就美国对中国西北工业大学网络攻击泄密，向美国驻华使馆提出严正交涉。杨涛指出，有关事实清清楚楚，证据确凿充分。今次不是美国政府第一次对中国机构实施网络攻击和窃取敏感资讯。美方行径严重侵犯中国有关机构的技术秘密，严重危害中国关键基础设施、机构和个人资讯安全，必须立即停止。南太平洋岛国巴布亚新几内亚发生 7.6 级地震，增加至少5个人死亡，两个人在一处偏远山区的村庄中丧生，另外三个死者是矿工。地震在当地星期日朝早9点多发生。美国地质勘探局说，震央位于莫罗贝省首府莱城西北大约80公里，震源深度61公里。社交媒体的片段显示，地震发生的时候，房屋剧烈摇晃，民众纷纷逃到室外，多层建筑物等受损严重，路面裂开，不少落石击中车辆。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同干燥，今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局部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偏北风。展望今个星期持续天晴酷热同干燥。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行政长官会在10月公布施政报告，政府现正进行公众咨询，欢迎大家就各个政策范畴发表意见。 我和我的团队很高兴能够同市民一起为香港开新篇，你的意见会帮助我们向前迈进，为市民谋幸福，为香港谋发展。 详情请浏览 www.policyaddress.gov.hk。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如果有得去翻旅行，我最想去布达拉宫啊！ 我都好想去啊！佢系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噶。 既然我哋对藏文化都咁有兴趣，不如去睇下以下落嚟介绍嘅呢个展览啦。佢会展出自7至19世纪以嚟藏传佛教嘅艺术品，包括唐卡、法器、铜像等等。等我请出香港大学美术博物馆研究助理陈俊熙同你介绍啊！ 展览会以宗教艺术嘅角度介绍展品。展品的艺术价值亦都在于它们反映佛教艺术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变化。譬如我们展览的第一个部分是关于早期西藏西部和巴基斯坦一带的造像，它们轮廓突出，造型立体，因为这个地区承袭了古希腊以至印度西北犍陀罗的雕像的传统。之后西藏的艺术亦都吸收了印度、尼泊尔甚至去到后期汉土中原的特色，这些都可以在造像上面，譬如他们的衣装、座具以及工艺等等的地方见到。 今次一共展出藏传佛教艺术品超过30件，展品亦都反映当地的民间传统。 当然西藏亦都有本地的特色，譬如藏传佛教是会供奉上师，就是他们教派的祖师，例如莲花生，所以有他们的造像或者制作他们的唐卡，造像会用舞蹈或者战斗的姿势，这些都是吸收了当地的民间的传统的。 展览如来一相，佛教艺术藏真， 即日起至10月16日，香港大学美术博物馆。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每一夜，无论有声与否，他也在。 街角里望向天宇等待，静坐似那山海，眼里哭笑分不开，只怕晓方会远走开。每当月圆便见他如影一双，散发住是明月又天上，独自对答轻击掌，似笑非笑痴痴像，这月曲一唱又再唱。月儿是我爱，月儿为我来，就如昨天他与风浪来，但来又要去，却是为了谁，留下我在这里，为苦苦等，任雨打风吹，因他说当朗月重圆便再聚，仍坚信着他始终有一夜，遥遥在大月来赴约。 呢一首叫《月亮神》啊，咁啊，月亮神咧，而家仲系高高挂喺我哋天上，不过亦都系我哋怀念好多朋友啦。咁啊，呢只歌咧，《月亮神》咧就系 Johnny 叶振棠唱嘅原唱嘅，咁就系写词呢一位咧就系林振强啊，咁啊系啊，咁啊非常之怀念佢。咁啊，《月亮神》亦都系佢怀念妹妹嘅系列嘅其中一首嚟。啊，咁啊，写得真系好 啊！好中意笛子姑娘， 笛子姑娘又系啦，即系几首嘅其中一首啦。呢个月亮神咧，亦都系嗰个系列嘅其中一首，即系好凄美嘅一首歌。 嗯， 咁我哋今晚咧，二千岭歌再重聚咧，就系、是、因为罗文逝世啱啱20周年。咁今晚我哋特别嘉宾就系 Lisa Chan 啦，吓 Miss Chan Chan。咁啊 ，Miss Chan Chan 咧，同我啦，同埋。仲有几多位啊？我哋会做呢个演唱会啊！ 我知道就都好多啦。嗱，我记得就有容祖儿啦， 有容祖儿啦， 有泳儿啦，有张敬轩， 张敬轩啦， 有谢欣怡， 有啦，一定啦。 有你同我啦，有王菀之， 系、 有阿米雪， 系啦，米雪， 有罗家英。咦，家英哥做啲咩咧？吓， 家英哥同应该同阿米雪一起合唱。 哦，可能系唱翻佢白蛇嗰啲啊。 系啦。 正柳毅傳書啊，柳毅傳書係咪？ 啊，如果你講起呢啲歌咧，係啦，柳毅傳書嗰挺啦。咁就如果你俾我啊，我好中意一隻，阿羅文同阿關谷英唱，就係以前咧民間傳奇啊。TVB 有一個係 我知 劇就係你知啦，民間傳奇好多噶嘛。咁最早期嘅電視劇咧已經有主題曲啊，有插曲嘅。咁啊有一隻插曲咧就係《梁山伯與祝英台》，咁另一隻叫做《樓台會》 啊，好聽， 好聽啊，好好聽噶呢只， 好聽。 咁下一次咧，阿 B 姐要學啦。 佢哋係咪應該唱呢只咧？可能 唔出奇嘅，但係我冇問阿米雪。咁啊，米雪應該咧就揾阿嘉英哥咧應該合作嘅。 可能樓台會喎。 因為米雪 喺淚水，恨馬加冰翠。 哇！你都記得啊，好嘢。 你諗我幾熟啊？ 非橙後天嘅呢、這個我好中意嘅呢只。 我都好中意啊！ 好有味道，好有味道。咁即係講起羅文嗰啲歌咧，頭先講過就係話即係百變。咁但係劇集咧就萬變都變唔出。即係有二種嘅，一定係由佢唱嗰啲現代嘅電視劇主題曲。其中咧頭先提過咧就是、家變啦，好出名啦，即係羅文好代表。家變有冇人記得邊個做男女主角？ 我知道有鄧碧雲， 係咪有鄧碧雲？親情就一定有鄧碧雲。 唔係家變 都 有 啦，家變都好似。 我記得係有 次。咁好多朋友已經喺網上邊咧，即係提我哋嘅、或者。我哋唱咗先， 知否世事常变，变幻原是永恒，始终 行，不必怨世事变，变幻才是永恒。经得风浪起跌，别将我云变好运。人间的波折，经得起挫折，始终都会不枉此生。迎接那变幻，甘心与你拥抱着永恒。 这首歌真的可以说是我阿詹叔和罗文其中一首我最喜欢的。 越缺口越重圆，缺口越重圆，始终都会相对真。人间的波折，经得起挫折，始终都会不枉此生。迎接那变幻，今生与你拥抱着永恒。迎接那变幻，今生与你拥永恒。 嘉宾当然有刚才你说大碧姐邓碧云，都当然也都有周润发和汪明荃， 是啊 是啊，都有。 有没有郑裕玲呢？ 没有，未到，未可能嘉宾系咪郑裕玲未出现，再迟少少系咪？我唔系好记得。 嗱，好多人咧， 迟少少。 嗱，我呢只歌咧，其实咧，我以前就未系咁咁中意嘅，但系咧就有一次当我记得系阿詹叔嘅追思会咧大球场，我听到呢首歌咧，哇！我直情系哇毛管冻晒，我都好中意呢首歌。咁好多时候咧，你听到个名嘉宾，你以为呢首歌系首好悲嘅歌，好悲情，但系你睇到个歌词里边咧，其实系讲紧人生嘅离离合合啊，呢啲系人生嘅必经之路啊。咁其实佢唔系一首死人冧楼嘅嘢嚟，同埋佢即系越缺后越重圆，缺后越重圆，即系话所有嘅嘢之后都会有一种嘅规则，即系有一种法则。咁所以譬如你见到个月系即系有啲嘢你觉得系有啲分开，其实即系焉知非福咧。咁其实一啲人生嘅理论，其实喺阿詹叔呢样嘢，即系佢。即变幻是一种永恒的，即一种常理。我觉得呢只歌其实是很有一些哲理在里面的。 还有就是咁啱咧，就头先讲过话，因为罗文逝世二十周年啦，所以咧我哋即圈内人咧就做一个演唱会，就向佢 致 敬啦。咁啊，好多人都嚟。咁啊咁啱咧，今次即系就当年呢个嘉宾呢个剧咧，有110集，都长篇嘅， 哇，好长， 好长嘅。以前好兴嘅，啲劲噶嘛，呢啲系大台大 show， 系 大剧。咁咧就监制你边个咧？就阿 Kitty， 叶 洁卿。咁咧而家呢个而家我哋今年呢个 concert 咧，佢亦都系其中一个监制。 哦， 啊，几巧啊！你话即系咁多年后咯。 咁佢成日因为佢喺 TVB 嘅时候咧，其实点都有啲嘢，即系会有啲 take 到呢啲 part 嘅。 系，当然啦，佢系即系差唔多开山劈石嘅第一代嘅 製作人啦，同阿梁淑儀佢哋一齊。 我突然間，尤其嗱，你千祈唔好，你而家講緊梁淑儀、葉潔卿、羅文同我都有個關係嘅，我哋當時一齊入咗亞視。 哦，我以為你四個打牌添。 唔係，我哋嗰陣時一齊入咗亞視嘛。 係咩？哦，即係過亞視，即係拉大 肥姐都喺度啊。 係啊，你都有啊，你都 有 啊。 咁所以嗱，你話係咪啊？我哋咪跟住咁跟咗佢。咁同埋嗰陣時，我仲記得嗰陣時亞姐嗱，港姐佢嗱，港姐佢有份做啦，唔出奇啦，成日做好多啦。咁但係亞姐咧，佢都有份做噃。 嗯，亞姐都做過㗎，羅。 我都有份做啊， 羅文啊。 佢又唱卡門啦。 哦，咁有冇街市？你有冇去過？ 梗係有啦，邊冇做街市啫？ 又拉大隊又去咗街市。 街市嗰陣時有Dudu 喺度㗎嘛。 系啦 ，Dudu 喺度。 唔系个个人可以做到街市噶。In fact， 我哋街市系咪有节目咧？定系丽的咧？我唔记得咗啦。总之我丽的有做过， 街市都应该冇咩话即系综合节目都应该少嘅。啱佢拍咗好多剧就真嘅。咁但系有一班人过咗去嘅，即系签咗约啊嗰啲，咁后来就 我哋就冇签约。咩街市嘅时代，我哋仲系好似系乐队嘅。 冇，你应该计错数。街市咧，我都有份签。 啊，街市， 但系我冇做过嘢。 几时啊？ 我冇印象。不过一定你唔系你 New Thomas 嘅时代啩，冇咁早啩。 冇咁早啊，唔出奇。 我你 check 下，唔出奇噶。你喺度唱紧歌。 仲有一样嘢，我又要讲下。我头先要澄清一下，一个讲紧呢个书剑恩仇录嗰个绿翠咩？绿翠黄衫啊？黄衫绿翠啊？ 系 啊，黄衫 系啊，汪明荃。 原来系霍青棠。 哦，你讲霍青棠就全世界都。 唔怪之佢即系我，因为有朋友话俾我听，啲 apps 俾我，佢系霍青棠。 你以为佢姓黄衫？ 你唔系喎，街市系1975年到1978年，我1975年我玩紧 band， 我1979年先至，我系1980年咁上下先拆 band， 所以我记得。 咁啊啱， 因为我记得我又系我有嗰时我有做过，因为我哋对 band 系做走嚟走去，所以我记得呢度。 哦，咁即系咁啱，我就被邀请去签咗约添，粮都出咗成年。不過冇做過嘢， 所以嗰陣時我仲係樂隊。嗱，我冇記錯，因為我冇做過街市。 我係個人歌手嚟嘅，咁你頭先講緊亞視，我當然亦都去過，但是由有線變無線嘅第一個綜合節目咧，就係我有份做。 我其實喺亞視有自己嘅 special。 曾經啊。 系啊 ，New Thomas 嘅系 唔系我自己？ 系咩？ 就咪Kitty 叶咯 ，Kitty 系我嘅监制咯。 哦， 系啊，嗰时就系同罗文又有关系，都讲咗咁多嘢就讲下呢啲。 今年我哋有罗文呢个即系 传承 嘅20周年嗰度咧，全部咧咁多老友，圈中嘅老友咧聚埋一齐。头先咧，你听你唱完啊，加变啦，一阵间咧就可以仲有我心目中有亲情啊，好多嘅罗文。不过而家咧，我又想唱一只咧，罗文自己都好中意嘅歌。咁原本系一只国语歌嚟嘅，即系凤飞飞唱嘅。咁但系呢个好有意思，我觉得除咗罗文，系我哋全行咧咁多歌手都应该有共鸣嘅歌，因为呢只歌就叫做掌声响起，完全咧一听嗰个好简单嘅粤语歌词，系郑国江老师写，就已经知道我哋每一个歌手，无论你系咩位置嘅，我谂包括系罗文。都会真系衷心感激自己个歌迷，去听佢唱歌，去睇佢舞台嘅所有拥趸歌迷，掌声响起，我哋一齐为罗文鼓掌。寻觅歌声，掌声里赞赏赞美继续来，每束鲜花充满恋爱，含泪说句多谢。欢欣永至心内，身边响起声声喝彩。人在知音掌声里，似初次上舞台，那种新鲜感觉仍在，仍像以往一样。心中载满了感谢、感激、知音的爱，但我爱舞台和知音的爱，难忘掉。 今天的星星喝彩，踏上了舞台，投进拍子内，努力酬答自任的爱。 人在知音掌声里，始初刺上舞台，那种新鲜感觉仍在，仍像以往一样，心中载满了感谢、感激、知音的爱，但我爱。知音的爱，难忘掉今天的星星喝彩，踏上了舞台，投进拍子内，努力酬答知音的爱，但我爱舞台和知音。星星喝彩，踏上了舞台，投进拍子内，努力酬答知音的爱。我用诚意换你的 相信在罗文的演唱会在 Encore 的时候他都会唱这首歌，歌名叫做《掌声响起》。 我觉得、有很多歌手呢真的是属于，有些是属于录音室，有些是属于、舞台。罗文呢就是一个、如果要我，我個人覺得他在舞台那邊是豐盛一點，雖然 他錄了很多很多 的歌，但譬如我聽他，我覺得他 我估他， 我明 白，我估他是喜歡舞台多一點，因為我想錄音室對他來說是有一種束縛、 嗯、 因為你聽他唱歌的時候，其實當然他的聲音是很勵志和很正氣，但是你會看到他舞台上面他才可以表達到他的身體的語言，還有他怎樣可以令到他又喜歡漂亮，還有他有很多的舞台的設計、音響各樣東西，他的舞蹈藝員所有東西是一個整體。還 有他的聲音，你說得對，他的聲音 有一些歌手呢，雖然他錄音和你所說的，譬如我覺得的恩妮都是有類似，但羅文更加，就是因為他多即係表演的、 嗯、 舞台的功架各樣嘢嘅配合。但是在舞台度佢唱歌咧，佢個聲音咧，我哋叫做即係可以壓台， 係啊，好好 壓台聲嘅紅韻啦。因為呢一啲就啱係 live 嘅演唱會又好，同埋舞台。 是啊，同埋你知道佢嗰陣時候唱做 show 嘅時候，揸住杯酒啦。咁佢、啊，我覺得佢喺舞台演绎的时候是 more of 他自己的。 是 但是他录音的时候我会觉得他是好咯，但是他是好咯，但是他在舞台的时候他是另外一个他是一个表演者。我觉得我自己觉得他影响到我很重要的、就是舞台那方面。 是我们就会看过很多次罗文的演出，就是自己作为一个观众在下面都是好感動， 同埋你好想睇下佢有啲咩俾你。其實佢啦、阿妹啦、即係當時我講以前啦，譬如阿 Leslie 都係， 係啦，即係舞台嘅感染力啦，呢啲就 好強。舞台嘅感染力 係啊。跟住呢只歌咧，佢又即係亦都有羅文嘅一面嘅， 因为佢外面就好吓，讲嘢有时哇，好娇真啊咁样嘅，即系好似发娇真又有咩，好真情流露。咁但系咧，佢即系对自己嘅一啲好朋友，或者系同佢做嘢嘅，我都睇到佢哋对佢哋好，即系唔会话呼呼喝喝，但系好似亲人一样。 我觉得因为佢唱呢啲歌好听，系因为佢有够正气啊。 系啦，呢只亲情咧就当年另外一首即系脍炙人口嘅电视剧主题曲，当然都系由罗文主唱。 问世上有几多爱，流露无限美善，像世间世俗情深，永不改变，令我面对一切，回复无尽信念，人类于亲情中系有真爱见，日日夜夜献种种关怀，亲情无处不现，就像春风吹遍身心。世幸有这种爱，流露人类至善，能在这哀乐人生，令我心 从距离世的苏格兰巴尔莫勒尔堡而送爱丁堡的荷里路德宫，全程280公里，将会历时6小时，通过多个城镇，民众夹道送别。灵柩星期一在圣吉尔斯大教堂举行仪式之后，将安放当地24小时俾民众吊唁。伊丽莎白二世的女安妮公主将会在星期二陪伴母亲的灵柩前往伦敦安放白金汉宫。第二日转移到西敏宫，一连四日被民众瞻仰。今个月19日在西敏寺举行国葬，遗体将会移送至温莎堡的乔治六世国王纪念教堂下葬。天气方面，一股干燥的大陆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在晚上8点，强台风梅花集结在台北之东南大约3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台湾以东海域。 预测大致天晴同干燥，今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局部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偏北风。展望今个星期持续天晴酷热同干燥，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中秋家营最爱。 马生啊，点样庆祝中秋？我有一个绝世好巧， 食月饼、 踩灯谜。 哦，好容易啫。 试下先啦，我俾一条你即刻考。 吓你啊！ 着跑鞋就可以跑步啦，着爬山可以爬山，着咩可以识飞啊？ 雀仔啦，仲使慢？同你继续倾，马俊伟、 彭永仪， 祝你中秋节快乐！ 再写几年，前希望面前好好的锻炼，岁月留身边，开始得忘心乱。 追雨的歌叫做《明月湾》，回来二千岭歌再重聚最后一个小时，我们今天的特别嘉宾就是 Miss Chan Chan Elisa Chan 陈洁玲，我们今晚就是向罗文致敬。 因为今年就是罗文逝世20周年，我们也有幸圈中的无论新新旧旧的歌手都会聚首一堂，又会为罗文开一个演唱会，我们一人都会选曲，全部都是罗文的歌曲，有些是非常流行，有些可能现在很久没听过都有的。刚才呢我就即係因为同阿 Miss Chan Chan 呢度傾呢，即係我又发觉即係如果同你开一个迭代节目呢，好似不断咁样嘅讲嗰啲呢，即係圈中嗰啲嘢呢，即係讲咗一世都未讲。 唔係㗎，我其实唔係好知㗎咋。係 咩，但係你经历㗎嘛，你亲身经历咁咪得囉。係咪， 但係我又系好窄㗎，即係我咁啱系知少少。 咁唔係㗎，最主要就係因为你呢就即係遍足呢一个香港嘅乐坛呢，即係半世紀啊嘛，咁呢啲咧就即係阿姐咧就可以好多嘢講啊，因為真係親身經歷，唔使作嘅，即係 由 band 係啦， 講到而家都得喎， 係啦， 因為而家新嗰班 你又做緊評判啊 ，Mira 嗰啲我同佢做嘅嘢啦， 係啦係啦。 譬如MC 嗰啲，我又同佢啦，林欣彤嗰啲，即其實我都真係跨咗。 參加比賽，你已經出嚟，已經俾即做評判啊，俾意見佢。 咁阿妹比賽嘅時候，又係我 是。都係你啦。 女方係 judge。 哦。 係，所以我覺得即有時咧，係啦，即而家睇翻，即其實一今日我哋都係掛住羅文啦，今次傳承，咁啊傳承呢件事咧，我都覺得係一件幾好嘅嘢嚟嘅，因為我自己。回复翻呢样嘢就谂下，咦，真系有好多歌，有好多艺人，我哋有多好 wonderful 嘅朋友啦，亦师亦友，我哋可以向佢致敬。咁其实罗文都系其中一个。 咁亦都可以即系真系我哋今次参与都有好多新噶啦。头先讲过啦，有欣怡啊，有阿慧仪啊，有即系好多。 佢哋都唔算新噶啦，阿黄婉之啦。 系黄婉之啊，咁你喺我喺罗文嘅心中，你譬如张敬轩啊呢啲全部都系新噶嘛，系啊，都有排噶嘛。咁头先我又讲到咧。就调翻转我同你咧叫做同代啦。咁但系罗文就真系我哋前辈嘅前辈，因为佢咧，佢又早唱，佢又同关谷英啊、Susanna 就好早唱歌。因为点解咧？佢喺 TVB 嗰啲剧集好多幕后代唱嘅，即本来佢冇份演嘅，又唔系主题曲嘅话，你一定唱主题曲啦。佢又唔系嘅，佢以前咧有一个叫民间传奇啊，哇，犀利啦！呢个 TVB 系最早期嘅剧集， 我知道。 即係喺系列嘅， 好多有五位歌啊， 有曬啊，有阿黃淑儀啊，即係李思琪啊， 好多都做呢 啲就做咗民間傳奇。 一打風咧就有天光嘅，做天光 重播咧，嗰個係重播嚟嘅。咁但係咧，我好中意一個民間傳奇裏邊有一個梁山伯與祝英台啦。咁即係呢個係原創劇啦。咁又揾咗當然係古家輝作曲啦，就盧國沾填詞嘅，就有羅文咧。同关谷英唱， 你真系估唔到，个个都话我好西化。你呢只其中系一首我 one of my favorite， 除咗紫钗。 所以我头先提出嚟咧，你竟然识唱开头， 你冇觉得奇怪？ 好奇怪，咦 ？Lisa 点会识唱呢只歌？喂，我Vincent 你弹几个？ 但我唔好熟噶， 唔使我哋唔使认真 唱。40年冇唱， 唔系我哋靠回忆嘅，我都冇，当然冇唱过啦。我今晚我嗰啲歌都好多都冇唱过， 全部未唱过， 大部分冇唱过嘅。咁样嘅，留台暗里睡，恨似春江水。誓约同守，信不为证，为何赴约不分退？ 留台暗里睡。暗马加碧翠，誓约难守，信物难证，无情俗散鸳鸯侣。 音乐间奏，喂，你差啲用指喉噶啦，要啊？ 点解？ 好高音嗰啲，好似有少少嘅。 但系因为真系冇唱 祝英台啊嘛。 我知心会心暗地。泪何堪回首？ 咁呢句系咩？ 只会恨使我心碎。 作啦，我哋啊，跟住 留台暗里睡，恨似春江水，誓约难守。 春物眼睛，为谁两泪水。 中間一兩句唔記得咗，個音咧係 exactly 點，但都唱到嘅，嗱真係好好聽嘅呢啲真。 我中意嘅，但呢啲都唔係我嘅路數咯。 係啦，梗係啦， 勉強 嘅 啫。 呢啲係嗰啲中式嘅，有少少即係要。 其實我好中意嘅喎。 我中意聽。 我都好中意喎，你我其實 我中意唱添嘅。如果我有機會可以唱，我從來都冇。 其實我好中意中國樂器嘅，例如 Roman 好多歌都有好多，我中意二胡啊，我好中意 古 箏啊。我好鍾意嘅，咁尤其是呢类歌呢我係都好鍾意，但问题就係我唔係呢条路呢个路。 但係我呢就即係虽然我係唱好似话个都可以唱民歌唱抒情歌，但係呢我喺演唱会度我会唱咩呢，你会唱红棉。我今日唔唱住。 Okay, 是留返演唱会。即係我其实我鍾意阿罗文，我好欣赏佢。因为佢把声 够厚啊。 好厚又光又响。喺个舞台度，哇你諗下佢。唱红棉咪啱晒啦，红棉嗰个歌词咧，郑老师咧就系写，即系我哋中国系啦， 同埋嗰啲，同埋佢喺唱歌嘅角度里边嚟讲咧，佢嗰啲响音啊，嗰啲 resonance 系非常之好啊，即系呢个系。 如果你讲起呢类歌咧，不如而家咧，我哋横掂都系即系随意啦。我有只歌咧，我好欣赏嘅系系阿罗文唱过，吕方都唱过，就我觉得写得好好，叫《中国梦》。 哦，你嚟啊！ 好啊，我哋即刻将我哋谂到嗰啲歌咧。 吕方好似参加比赛，好似系唱呢首添。 唔出奇啊！ 好似系。 系啊系啊，罗文唱噶嘛。系啊系啊。 我唔记得，但系因为我真系。 系啊，赵文海，我哋一个作曲朋友写嘅。 赵文海 所写。我哋试下嚟，我唱先。中国梦，赵文海作曲，黄沾填词。个梦源自黄河，五千年无数的渴望，在河中滔滔过。那一个梦澎湃欢乐，那一个梦倾涌苦楚。有几回堂看风帆，让同胞不受折磨。那天我中国展步，何时谁是敲响警世歌，冲天开力向前路，巨龙挥出自我，要中国人人见欢乐，笑声笑面长伴黄河，五千年无数中国梦，内容始终一个。敲响警世歌，冲天开力向前路，巨龙挥出自我，要中国人人见欢乐，笑声笑面长伴黄河，五千年无数中国梦，内容始终一个。要中国人人每一 早，自由乐唱幸福。我 非常澎湃啊！ 系，好中意呢只歌。阿赵文海真系写到好似罗文唱就啱晒，即系哇，净度身订造俾。 同埋詹叔啲词都非常之。 詹叔写亲呢啲咧，即系譬如你后来红遍整个中国，即系十几亿人嘅《我的中国心》，即系张明敏嗰只，都系詹叔。 即系佢，你睇到佢嘅情怀啊，詹叔嗰个情怀。 系啊，佢对中国嘅 嗰个心， 普通嘅文学佢就即系根底好深厚啦，但系佢。对于中国的心和中国的我们香港的歌曲呢，他就真的很大贡献。因为你譬如大家想了解即接触个对于乐坛的内心世界，你上网睇翻佢个博士论文， 我睇咗， 系啦，你一定睇咗， 我睇咗好早嗰阵时候睇咗，系 咁佢 同埋你睇到佢嗰、那个系啦， 即系香港留我啦。 冇得定咋？呢个系一个佢好有前瞻啊！ 系啦，咁即系讲起啊，话时话，我谂佢应该出年定后年咧，就到詹叔逝世20年啦。 佢系迟咗一年， 迟咗一年啦，应该出年啦。如果我冇记错吓， 啊，唔系嗰一年好多人， 问 20年好多个喎， 系啦， 20年有几个？ 呢个要问阿萧朝顺啦。 真的有幾個，真係都係我哋心。 係啊，你 Richard 又係林振強。 係林振強，咁仲記唔記得羅文咧？細細嗰年咧，真係哇，全民去到大球場嗰度吊唁，記唔記得？直情咧排曬隊嘅，係搞咗一個好大型嘅即係追思會，就喺大球場。 詹叔都係。 詹叔啊嘛，講緊詹叔啦，我而家講緊詹叔啊，講緊詹叔。 係 啊。啊，咁即係20年啦。咁今晚可以一路咧用歌曲嚟重温下佢嘅 突然间好挂住佢哋， 系啦，不如咁啊，系啊，又挂住嚟咁样。阿 Elisa 系 罗文咧，我头先我提过咧，佢去俄罗斯咧，真系去俄罗斯嗰度咧，就同当地嘅俄罗斯管弦乐团都合作， 录咗一个节目。 咁录咗个节目咧 ，live 嘅碟 ，live 嘅唱片，咁啊，当然喺嗰啲 concert hall 啊嗰度咧，就一齐真系好现场嘅感觉。佢揀咗你隻歌 哦，佢有，但系咪喺嗰度唱咧？我唔知道，但系佢只碟佢有錄嘅。 有啦，即系一定就同呢個俄羅斯嘅管弦樂合唱團合作啦，即係樂團。咁就揀咗你隻《星夜星塵》。如果我冇記錯咧，佢今晚夜都有嘅，今晚夜。咁但系今晚咧就《星夜星塵》咧嗰種 mood 咧，更加貼合啊，係啊。 哦，好啊， 好唔好啊？ 好。呢一個版本我好耐冇唱，呢個係舊嘅版本，真係好耐冇唱。我突然間，咩嚟嘅意思？ 因為你真係已經好興嘅，將你自己嘅舊歌改編 嘅。好耐冇唱。 星夜在我心中流行，隨著每次笑，每次深深吻。随每个梦入心坎中，蔓延着某边的兴奋。星夜带种种欢欣，随着你那爱落得深深印。直飘天空，任人捕捉天际妙韵。我仿佛深深触摸到星辰，闪闪光辉使我得亲近。漫步畅快，漫步笑态，无限美，无限笑，无限爱，在我心，可是那种种欢欣， 随着你那爱与那心心吻，如星的光逐渐消失，换来万次心 当年罗文在俄罗斯就选了 Elisa Chang， 当然不是这个版本， 当然是管弦乐团的 歌。其实我这首歌我自己都唱过很多不同的版本，我就最近终会有个新的 version， 有个新的版本，再有个新的版本，期待期待，待 期待期待， 告诉大家听。其实呢，以下有一首歌呢，我觉得都可以去试一下的。这个歌呢就是其实是 classical 的。 是 啊，这个 classical， 咁我觉得呢因为我学过琴呢，咁我学过琴嘅时候呢， 弹呢隻嘅。 是啊，我有弹过呢隻。 For Alice 。但其实唔容易喎，呢个要弹成整隻 piece。咁我觉得呢隻歌有阿詹姆斯又改得好抵死个名字，咁我哋可以玩啊呢只歌。 好啦，呢只咁啊，阿 Vince 已经弹紧啦，即系弹琴嘅人一定要弹噶啦。送给爱丽丝， 咁呢只歌就系、 心里有个谜， 心里心里有个谜，难解难解，心里心里有个谜，藏在心底，这个心里谜，完全是围住你，这个心里谜，常令我入迷，热爱自发在我心中开出璀璨，发出美丽，为你上线，为你着迷，我心心里爱得美丽，请你请你解那谜，莫再将情怀蔽，开放心里俾我迷，迷尽一世，心里心里有个谜，难解难解，心里心里有个谜，藏在心底，这个心里谜，完全是围住你，这个心里谜，长永我入迷，热爱自发在我心中开出璀璨，发出美丽，为你相思，为你着迷，我心心里爱得你迷，请你请你解那谜，莫再将情怀蔽，开放心里俾我迷，迷尽一世，请你请你解那谜，莫再将情怀蔽，开放心里俾我迷，迷尽一世。 这只呢大家都要好熟的一个调子，就是没记住贝多芬的， 贝多芬 是一定是贝多芬的送给爱丽丝 For Alice， 但是竟然就将这个古典音乐呢改编成我们香港式的流行曲，算犀利，非常特别的一只，叫做心里有个谜。当然 Roman 就改编好犀利嘅，嗰只嘅激光钟啦， 系 有一只外国歌， 乜都拗啦， 系啦，乜都拗，乜都拗系咩歌？唔系好记得， 乜都拗，乜都但系同拍小子嘅， 系啊，咁啊，睇个钟已经系剩翻半个钟就系 Lisa， 咁啊，一阵间咧，我哋仲有一啲心目中未唱嘅罗文歌，当然啦，即系罗文嘅嗰只唱天光都未唱完，不过一阵间一定系精品之中嘅其中一啲精品，千祈唔好错过，稍后见。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李明友报道呢一节新闻。本港新增9033宗新冠确诊个案，8904宗是本地感染，再多11名病人离世。有两间院舍各有1名院友确诊，合共8名同房的院友需要隔离。学校方面，有3间中学呈报共13名学生确诊。卫生防护中心建议相关学校的班别暂停面授课1星期。九龙医院胸肺内科日前有1名63岁的病人确诊，经个案追踪发现同房再有2名84岁的男病人确诊，另外2名病人列为密切接触者，他们已经转到隔离病房，情况稳定。卫生防护中心说，确诊宗数虽然略为回落，但是仍然要观察较长时间，不排除数字在中秋假期之后反弹。政府专家顾问刘宇龙表示，过去大约10日，每日有大约10000至11000宗感染，确诊数字横行超过1星期。Omicron BA.4 或者 BA.5 的百分比已经超过75%。根据其他地方的经验，预计本港3、5日或者1星期后，确诊数字就会见顶，然后慢慢回落。他又说，中秋节市民聚会增加，加上学校假期期间情报个案不多，预计假期之后感染人数会上升，但是市民普遍都遵守防疫措施，有信心相关的波幅不会太大。刘宇龙希望内地10月召开20大之后，中央会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信号，说明走出疫情的方向。香港作为一个国际城市，需要有全局观，同时由于本港拥有两制的便利，因此都需要早几步部署怎样与世界接轨。本港日前向广东省和深圳提出逆向隔离措施，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双方都希望成事，为香港市民带来便利。他说，河套区检疫设施有大约4000间房间，约10000张床，认为可以作为措施的起点。本港要同内地方面讨论工作人员要唔要接受闭环安排。对于内地下调入境的每日健康驿站名额，邓炳强在一个电视节目被问到，目前同内地商讨逆向隔离是咪合乎效益？他话要视乎本港同埋内地疫情发展，认为有关工作要尽早商议。邓炳强又话，竹篙湾检疫设施目前入住率大约70%，启德设施入住率约1/2。如果有需要，其他方舱设施亦都可以随时候命。已故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灵柩在本港时间下午从她离世的苏格兰巴尔莫勒尔堡移送爱丁堡的荷里路德宫，全程280公里，将历时6小时，通过多个城镇，民众夹道送别。灵柩星期一在圣吉尔斯大教堂举行仪式之后，将会安放当地24小时俾民众吊唁。伊丽莎白二世的女安妮公主将会在星期二陪伴母亲的灵柩前往伦敦安放白金汉宫，第二日转移到西敏宫，1年4日俾民众瞻仰。今个月19日在西敏寺举行国葬，遗体将会移送至温莎堡的乔治六世国王纪念教堂下葬。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4度，局部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偏北风。展望本周持续天晴酷热和干燥。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国剧830，杨洋、赵露思、张丰毅、李若彤主演《且试天下》。 雍王原本以为风兰职已经遇难， 后来得知佢经已回府，安顿之后就下旨加封枫兰式为永平君。不过究竟系咩人要加害枫兰式呢？ 国剧八三零，且视天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3.14159265， 你喺度噏紧啲乜嘢啊？ 我背紧圆周率啊！ 哇，咁认真嘅你，早冲之上身啊！ 想知道南北朝时期的数学家早冲之点样计出新历法， 就要留意由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古今人物》杂志价值观篇。 今个星期三就有圣母无玷圣心学校的同学声演《刻苦求真的早冲之》。 似改编，情人或许不必光阴虚度，漫漫长又三年。又见面，万千说话尽怀念，但只字未讲失足最唇边。柔情蜜意一到分开之后，留下来更多凄怨。又相见还心远，痴恋生生世世难断。迟一天盼三年，更痛惜再续前缘。让你甜蜜的已于身边，让美丽回忆于今天重演，遗留下了一些开心的片段，离别时加添温暖。 呢个歌嚟叫做《盼三年》啊，咁我哋疫情都足足差唔多三年，咁希望喺三年之后咧，我哋可以喺演唱会同重聚就好啦。咁啊，当然咧，我哋嚟紧嘅我嘅演唱会之前咧，我哋就一齐同阿 Elisa 陈洁玲咧就会去罗文逝世20周年嘅演唱会先。嗱，咁啊， 佢系传承嘅， 系啦，传承啦。 其实就唔系话一个，我哋 pay tribute to 佢。系啦，我哋向佢致敬啊嘛，因为佢啱啱今年20周年咧，就罗文个 sister 吓个家姐就即系睇。可唔可以？如果又可以同佢做一個咁啊好，咁啊一講一拍即合就哇，大家都好好興奮咧去做。咁就今晚我哋已經唱嗰啲歌咧，好可能都喺個演唱會度出現嘅。不過就唔係我哋唱都未定。 嗯， 冇 錯。 啊，咁 陣容都好，即係 陣容多啊，因為我哋都一人唱一隻起兩隻字啦。咁、但係因為好多嘅 artist 啊，不如咁啦，而家我哋。找一隻羅文其中一首的代表作，當年鄭國江老師呢，他即是半榮休的時候，即未真正榮休，就出了一套的唱片，就叫做《好歌獻給你》，他用羅文這一隻，因為是鄭國江老師寫詞，用了來做了唱片的主打和 title。 這首歌當年罗文亦都唱到街知巷闻，甚至乎被广告商咧用咗嚟做广告歌添。好，将呢套好歌献给大家。 歌声飘送千千里，不计距离， 歌声飘送万万里跨远地，歌声句句唱出愉快少年时，好歌一生伴着你，好歌献给你，让爱藏心里，让光在我心里照耀，光辉欢笑永伴随，好歌献给你，愿你藏心里，唯愿为你解去愁闷，快乐在歌声里。飘送千千里不计距离，歌声飘送万万里跨远地，歌声句句唱出愉快少年时，好歌一生伴着你， 在歌声里， 我 哋一啲都冇错。 我系活，我哋系活咗喺佢歌声里。 歌声系佢一路传承我哋呢一代，再下一代，一路直至到永远。因为头先讲过咧，罗文咧都有一年诶壮举啦，系九几年啊，阿 Vince 佢哋去俄罗斯咧， 系 九九年。咁咧就唔知系咪因为啱啱正值即系俄罗斯，个感觉系一定系冬天。 一定是冬天。 他就无端端唱了一首歌，就是我们以前很熟悉的一首圣诞歌，叫做白色圣诞，是我很喜欢的。 White Christmas。Bing Crosby 的。 是的，他竟然有中文版，我们都不太察觉。所以今天就想唱一首真的很冷门的歌，真的冷了。冰天雪地，但是很温暖的心。歌名就叫做白色圣诞夜，罗文当年唱的。 深入甜梦里，白雪 寒夜变温暖的手臂，无穷问候如风完美，无穷浪漫钟声伴着你。夜深入甜梦里，白雪凝望雪花纷飞的美，如像梦幻树灯亲迷，梦繁星暗示着珍惜的美景。夜深入甜梦里，白雪寒夜变温暖的手臂，无穷问候如风完美，无穷浪漫钟声伴着你。 其实好奇怪嘅，嗱，咁而家就今日系追月啦，系咪？咁好多朋友如果喺其他嘅地方比较寒冷啲嘅地方，而家就未落雪嘅，系嘛？有冇地方而家落雪嘅咧？ 应该有啦，南极已经好冻， 系咁，但系都系 澳洲嘅，都唔 都系 mid autumn 啊， 都 系 mid autumn， 都系凉噶，澳洲 系嘛？但系而家又好喎，喺中秋节，我哋香港就中秋节唱圣诞歌，咁呢个 我就系成日都会想起呢样嘢嘅，我成日都唔知道。亦都唔明點解平日唔唱得聖誕歌啦，因為聖誕節先唱。但係其實咧，聖誕歌咧好多嗰啲內容咧，即係 都好温馨嘅， 好温馨嘅，大部分係 family 啊，即係譬如 Chris 譬如直情係 Christmas song 啊嗰啲咧，全部哇喺屋企大家一齊咧，即係如果我哋就打邊爐啦，佢哋就係一齊燒嘢食啊。 咁即係平時你唔食月餅一樣啫。咁平時係咪一年365日都食月餅？ 好中意嗰啲，好中意嗰啲聖誕歌嘅。 係啊，咁但係即係平時 好温馨嘅， 即係一定要端午節先至爬龍船咯。其實都係 平時都爬嘅，有人爬嘅。 係，但係即係大家一齊食粽啊，即係呢啲我咁啊。咁啦，新年系咪一隻又俾利是？咁系咪日日都俾利是？ 好啊，最好系咁。咁但系咧，白色圣诞，因为圣诞节咧，头先又是头先呢啲歌啦。咁嗰时候，譬如谂起啲白雪嘅喺炎热嘅夏天啊，我好中意听呢啲，即系凉啲嘅。系喎，真系你如果你唱一只咩炎热世界啊咩嘅，哇，热鬼死人咩？ 头先喺度唱嘅时候咧，你就讲起话白雪啦，咁就谂起啲烟。 咁其實我就令我諗翻起誒頭先講緊啦，其實羅文仲因為我有個精神係我哋都要去，即、就、係、是、影響到我哋好緊要嘅，就係、是、佢其實喺佢當紅，佢已經係天王巨星啦嚇嘅時候，但係佢喺佢嘅後期嘅時候咧，佢都會改變咗佢嘅唱腔。 嗯、 但係呢個唔係所有嘅 artist 都會去做嘅一樣嘢，因為佢其實去到佢后期一段时间嘅时候咧，佢成个佢嘅腔口啊，或者佢嘅 music direction 嘅音乐嘅风向、风格啊，都完全扭转咗过嚟。咁呢个其实可能系随住佢嘅人生嘅历练啊，或者佢受咗其他嘅人嘅影响咧，咁但系佢会将自己再去推前一步。咁呢个就系作为一个音乐人或者一个做创作嘅人咧，即系我哋都系个创作者。呢个系我佢都系影响得我好深。 咁其中即系亦都因为你头先讲嘅呢件事咧，就是、一个天王巨星，佢能够可以豁开佢，将佢已经系即系根深蒂固嘅一个罗文唱腔。无数咁多人想扮佢啊！ 即系林祖忠系扮啦， 佢竟然即系佢竟然可以豁开去改变，唔容易嘅。即系差唔多，譬如话我啊高尔夫球坛咧，当年啊即系 Tiger Woods 啊，佢竟然能够喺转一个教练嚟转一个打法，即系佢已经系超晒嘅超级巨星，但系真系好嘢，即系唔容易做嘅，因为你已经系我已经系 superstar 啦，我使乜改啊？咁你个跟住我唱咪得咯？ 但系而家就唔系嘅，因为外国嘅歌手其实因为佢哋嘅 style 系好多嘅， 系 即系佢哋好多元化嘅，就算其实嗱呢样嘢就我会觉得，因为我哋系一个演出者，其实系一个演员啊嘛。其实你的声音就是一个表达的一个方式，咁所以我觉得可能是在罗文在后期的时候，佢已经是再穿越佢自己的时候，咁佢就在这一方面，佢就再重新去 package 佢自己，或者佢去睇到一啲嘢，佢想去试噶啦。 冇错啦， 系啦，呢样嘢我哋 有一个创新即系 explore， 呢个系一定必须要嘅 境界，即系呢个唔容易做，因为除非你系籍籍无名咧，就冇所谓啦 ，nothing to lose。不过佢已经系超级巨星嘅时候，我觉得好欣赏。 呢个其实我都觉得系我自己觉得系后辈或者作为一个歌手，我哋其实都要谨记，同埋即系如果在音乐里面想再前行嘅时候，其实呢个都系要值得去，即系应该要做嘅一样嘢。 佢当年就有一个转捩点嘅歌 嚟，系噶，系啊。头先我听你唱 White Christmas 嘅时候，我就谂起佢呢首歌，因为我就谂起佢企喺度坐喺度，好着一件好靓嘅西装，食紧烟啦，就系、是、呢首啦。诶、哎，呢首歌系编曲系杜志慈，唔怪之得啦，作词系小薇。 咁啱系啊，诶 ，Andrew 啊，歌名就叫做《几许风雨》。 无言轻倚窗边，凝望雨势急也乱。似个风看满途，一结怒骂着厌倦。徐徐呼出烟圈，回望以往的片段。几许风雨，我也经过屹立到目前。一生之中，谁没痛苦得失少不免？看透世态，每种风雨，披心打我面。身处高峰上，尽雨丝轻风的加冕，偶尔碰上了急风，步伐未凌乱，心底之中知分寸，得失差一线，披荆斩棘的挑战，光辉不眷恋。悠然想起当天无尽冷眼加罪念，正似风雨每每改变现实尽体验，无求一生光辉，唯望斗志不会断，见惯风雨见惯火，改变尽是作自然。一生之中，谁没痛苦得失少不免？看透世态，每种风雨，披心打我面。身处高峰上，尽雨丝轻风的加冕。偶尔碰上了急风，步伐未凌乱。 转，得失差一线，披荆斩棘的挑战，光辉不眷恋。犹已退春，观天云渐散去，正在现。雨线飘断，似我的念，热泪聚满面。然而不死，春天传来暖意不间断。似你的念叫我温暖，伴着我步前。似你的念叫我温暖，伴着我。 好记得啦，当年佢呢只歌，哇！我特别欣赏，因为佢真系突然间转咗个腔啊嘛，你头先讲，我都记得。 同埋我头先唱呢首歌嘅时候，虽然我第一次唱啦，但系个 groove 真系好好咯。 同埋即係咁啱啊！小美嘅歌詞咧，食到嗰個 melody 好正，同埋啱啱又係羅文個風格嚟，即係羅文都係成日都好好優雅地咧就吸煙。嗰你記唔記得佢嗰、那個？ 係啊， 嗰個型好型。 而家佢樣喺我面前咯、啊。 今日咧二千零九再重聚咧，我哋就向羅文致敬，多謝曬啊 Elisa Miss Chan Chan。今晚又傾翻羅文，又唱咗咁多羅文嘅经典名作。咁我哋开始嘅时候，我哋已经唱咗我哋香港人嘅代表作，当然系罗文原唱主唱，带领我哋唱，带领我哋后一代唱呢只《狮子山下》。我哋而家再嚟，因为最后演唱会罗文嘅演唱会 encore， 梗系呢一首。 人生总有欢喜，难免亦常有泪。 我哋大家在狮子山下相遇上，总算是欢笑多于唏嘘。 人生不免崎岖，难以绝目挂泪。 几时同舟在狮子山下且共聚， 抛弃去分求共聚。放开彼此心中矛盾，理想一起去追。 同舟人世相随，无畏更无惧。 同处海角天边，携手 全世界，我哋嘅香港中国人共勉呢只《狮子山下》，多谢古家辉作曲，黄沾写词嘅一首。当然，更加多谢嘅系罗文。 多谢《狮子山下》，有你哋，更加有罗文、沾叔、辉哥。 放开彼此心中矛盾，理想一起去追。 同舟人世相随，